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命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吃一嚿月饼，今日特别醒，我是小张张。 唔知点解放咗一日假，我觉得今日是星期五，但其实今日是星期四。我是张仔，你有冇呢个感觉啊？ 有啊。 头先我同阿表姐喺度倾紧呢个问题，佢就佢今日星期四定系星期一啊？我点解啊？佢因为咧唔知点啊，星期五定系星期一？ 哎、 因为感觉觉得会放咗一日假嘅、哦，好似隔咗一日咁样，好、哎、奇怪啊！ 点解会咁咧？ 因为时空交错， 时空隧道里 系结界。 而家几多点啊？ 而家系朝头早嘅十点十三分。 哦，就系我最中意嘅风骚快活人时段啦。 系啊，系冇错。 快啲踢啦！ 星期一到五啊，上昼十点到晏昼一点啊， 边个主持噶？ 你阵时都醒啦你。 而家听紧咪系咯， 欢迎大家。 早晨，早晨， 冇错。 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正式开始，三十度嘅温，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有呢一首歌曲《Do You Really Want to Hurt Me》开始我哋节目。Do you want to really hurt me？ 十点十七分啊，今日有阳光，日间酷热，稍有两阵嘅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冬至动物风啊。今日未来数天，一路到呢个周末都系有骤雨，下个礼拜北风增强，天气稍凉，小心身体啦。 Do you really want to hurt me? Do you really 开始我哋嘅节目《方舟快活人》噶啦吓，我想问两位拍档咧，即系根据你自己嘅观察咧，或者以前嗰个体验啊，自己嘅想法咧，一个人佢如果系拍紧拖定系单身咧，翻工咧会有干劲啲或者有心机啲啊？你觉得？即系如果已经有一个拍拖嘅， 见到你就知啦，你咁干劲， 即系点啊？ 嗯， 即系咧，如果以佢咁啊目前嘅状况咧。佢仲有咁有趕勁咧，肯定就唔止。 哦，你想達到嗰個結論就是、我應該直雞雞又拍緊拖，係咪咁意思啊？ 嗱，我冇咁講啊，你 我持相反嘅意見 啊。係啦，願聞其詳。 我唔贊成你嘅講法。 願聞其詳，我哋平衡一下。 我就將你講嘅嘢倒翻轉啦。我覺得佢冇拍拖，所以佢冇乜趕勁。 咦？莫非我睇錯嘢？我明啊。 唔係，所以嘅就係你唔緊要噶。你喺其他嘅人眼中嘅話，可以係咁，亦都可以係。咁噶，根本完全唔需要理。 我 明 啦， 我 有嘢問啊，李老師，即係佢嗰啲嘣嘣嘣嘣嘣咧，係撞出嚟。 嗰啲唔係幹勁嚟嘅，嗰啲唔係幹勁嚟嘅，呢個係佢嘅性格嚟嘅。 身痕啫， 我講過噶啦。客家話有一句説話嘅就係啲人中意嘣嘣波波， 嘣嘣波波 佢就係係啦，佢好中意敲嘢，佢好中意俾人哋知道佢嘅存在，所以咧佢就一定會發出一啲嘅聲響嘅話，佢係會驚人哋見佢唔好咯。 我知啊，佢真係嘣嘣波波啊！逢禮拜三咧，客家婆佢就。波波噶啦， 系啦，冇错啦，平时就棒棒啊嘛，系咪？一跳舞或者听到歌嘅话，佢就一定会喐身喐势咁样咯，冇个性格嚟嘅啫 ，it's ok 咁样咯 ，fine， 系啊，冇好唔好，系啦，即系总之嘅就佢系咁样。 不过我觉得咧，啱啱拍拖或者啱啱代入外河嗰啲朋友， 睇得出 系有干劲， 系啊，成个人粉红色， 系啊，即系扮靓啲啊， 系啊， 朝头早都第一时间弹起身啊， 讲嘢你个人又会有中气啲啊，因为你觉得呢个世界是充满住希望的嘛，是不同的。 是啊，如果即系下个礼拜约咗个女朋友咧，即系呢个礼拜开始啊。整乾淨個面啊，做 face 啊，係 剪頭髮， 冇錯冇錯， 真係會㗎，係啊， 去整理下自己。 好多年前咧，我聽一個圈中人，即係你都識嘅嚇，有個圈中人佢同我傾偈一次話：我好早結婚啊，我一讀完書我結婚啊，你知唔知點解？佢專登問你知唔知點解啊？咁樣，我話點解啊？咁 佢係男定女啊？ 男人嚟。 男人佢想早啲成家立室有小朋友，然后搞掂咗啦，跟住继续冲刺。 啊，类似咁啦，佢咧我想解决咗人生一个大嘅议题先，就系结婚。咁于是我定咗落嚟咧，我就全面冲刺咧， 全力以赴， 净系谂工作，唔需要谂拍拖啦。但我觉得。咁即係可以咁計劃咁樣，即係可以人生，即係專登係為咗要遲啲要全力衝刺，於是結咗婚先。第一，你 佢唔需要拍拖，但係佢有個家庭喎，佢有冇諗呢一樣嘢噶？ 唔係，即係佢拍拖嘅意思又唔使有， 即係結婚，即係佢結咗婚，係唔使再。 結咗婚咪仲多嘢搞？ 唔係啊，男人通常結咗婚咧就 將咩嘢交俾 老婆， 即係人生大事有個 tick 係啦，搞掂咗啦咁樣。 係啦，即係啲水費啊、電費咧就 搞 老婆搞。 咁都唔係一個好負責任嘅諗法喎。 佢咁講啫，即係我 唔係啊，我嘅意思係我同你討論一下， 知道 就你點會覺得佢就係話哦？因為咧，我就係要一個人生嘅大事嘅，就其中嘅就係要成家立。跟住我就将所有嘅嘢咧，唔通你将个嘢交俾嘅就你另外一半啦？咁跟住你就可以全力冲刺自己嘅事业咩？咁点解你唔觉得嘅就系话应该系全力冲刺咗自己嘅事业先？到有咁上下嘅时候嘅话，你先至成家立室 咧？呢个人生另一个计划，但我解读佢嗰个想法就系话咧，因为爱情有阵时会令你分心嘅，即系可能你翻工，今日又同女朋友嗌交，或者佢唔睬我，咁我就冇心机做嘢。 咁你结咗婚咧？ 结咗婚啦，咁我谂如果好 ideal 好理想咁谂咧，佢就会快快乐乐地生活在一起。 咁你好 ideal 嘅话，你都可以觉得个就系听我讲埋先，咁就 系 一个人都可以好好噶。 系 嘅，唔系呢个只系佢嘅。 咁即是话你其实基本上系一个就系好理想主义咯，你会觉得佢就系系啦，咁样就系咁样啦，系咪？但系唔系咁噶嘛。 同埋呢个人咧，呢个人咧有少少同我哋一般嘅有啲唔同啊，因为佢嘅太太咧都系一个圈中嘅女强人嚟嘅，同佢一样咁忙嘅，咁所以咧咁我谂可能就系话好啦，嗱大家忙啦，嗱你翻工我翻工啦，咁样。 咁而家佢哋有冇快快乐乐地生活啊？ 有。 都繼續喺一齊，都喺一齊嘅。唔係我諗每一個人選擇佢自己係啦，自己佢覺得咁嘅方式好，咁咪好咯嚇。咁啊來自咧，即係有間叫跨國嘅一啲娛樂公司有一個咁嘅新聞，佢咧就同某一個網上嘅約會平台咧，嗱其實我覺得呢個新聞咧有少少係點講咧，即係吸睛或者等多啲人咧去留意佢哋嘅啫。我覺得嚇，咁咧同一個網上嘅約會平台咁啊合作啦，咁樣咁就俾一啲員工咧去網上平台嗰度咧，單身嗰啲啊講緊嚇，因為佢話佢而家公司咧有86% 嘅員工咧都係單身嘅、 哦，即係冇時間識朋友。 係、啦，佢有一次咧，那個 CEO 聽到話啊，唔知啊邊個講話，我哋咁忙，邊有時間識男女朋友啊？咁佢叮一聲話，哎呀，不如我都即係作為一個員工福利啦，咁啊同一個叫約會平台合作啦，首先係俾佢哋參與啦，第二咧就系每年有一日假期咧，系俾佢拍拖咁样，叫有薪拍拖假期。 嘥 气，即刻走人， 系嘛？ 一年一日，哇，好似黄恩浩瀚咁。 你话一个礼拜一日就话啫，系一个月有几日任你攞，咁就话啫。 一年一日咁， 咁叫鼓励你啊？一年一日点鼓励你啊？ 嗰日系同对方讲分手， 唔系咁佢真系姿态上有少叫支持啫，鼓励啫。 鼓励好多啦，仲衰啊，仲难受啊， 少得滞系嘛？ 梗系啦，你话少唔少啦？ 唔系佢呢啲纯粹，我都唔系，所以佢系少吸精或者即系 问你啊，你话少唔少啊？ 呢样可以唔俾你噶嘛？其实理论上 你都唔肯答人咧。 我唔可以话佢少，亦都唔可以话多，因为其实基本上放诸四海，而家世界上唔会有拍拖价噶嘛，系咪？即系佢喺冇价里边，佢攞入，可能佢觉得已经获紧大赦咯。即系我唔觉得啦吓，即系我觉得如果当然打工仔梗希望一个礼拜一日。一个月一日咁就好啲咯。 唔系啊，我觉得首先如果佢话一年一日咧，我觉得呸，即系我宁愿你唔俾仲好。 即系你又懒系关心我喺呢一间公司嗰度工作，冇时间就喺度即系拍拖，跟住我又要叫你又去要咩参加嗰啲即系咩网站嗰度去识人，咁跟住咧就一年咧就俾一日。你講出嚟，你會覺得好笑啊？係咪？係咯，即係我會覺得嘅就呢一個唔係一個鼓勵咯，呢個係一個巧立名目，好似表面上為你好，但係其實實質上冇乜幫助，係咪咁講啊？不過其實有時都會係咁嘅，有啲政策嘅永遠你都係覺得嘅就係好離地嘅，即係佢哋諗嘅嘢其實基本上係同嗰班用家咧。完全系 唔 接嘅，两样嘢系唔接轨嘅，即系系会有咁嘅情况嘅。 我等于下昼翻屋企同阿五年班嘅明仔讲，而家咧爸爸俾你一年玩一个钟头嘅打机。 唔紧要嗱，如果系咁嘅话，你会觉得如果真系一间公司，佢真系为咗员工嘅福利啊吓，佢讲话系福利啊吓，觉得应该系要放几多日假？ 哦，一个礼拜起啊。即係一個禮拜， 即係一年多一個禮拜定係點啊？ 一年咪52日咯，係啊。如果你發現喂呢一個係一個危機，80%都係單身，咁你覺得一係有問題，一係你自己喺公司內。 咁我想問啦，阿老闆，咁我結咗婚，我咪好唔公平咯？ 但我想問一樣嘢嘅就係，其實如果係啲員工係單身嘅話，關公司咩事咧？ 嗱，如果佢真係察覺到佢哋嘅翻工時間真係好長。根本冇時間出去外面有啲社交生活咧， 拍拖 係啊，咁佢自己做啲嘢咯，係啊，原來話一日都要做成18小時，咁你死啦！ 唔係，我只係想諗下嘅就係話，即係究竟點解公司要去關心，就係喺嗰度打工嘅員工佢哋係單身定係結咗婚咧？ 嗱，呢個頭先啱啱第一個帶出個點就係話，係唔係拍緊拖會幹勁好啲啊？即係個人會充實啲，或者即係個唔會咁。 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就更加需要商榷啦。咁即是话，原来我做所有嘅嘢嘅话，其实唔系为咗班员工，我系为间公司，我系希望你哋翻工嘅时候嘅话， 精神 爽利一啲。咁所以咧，就叫你哋拍拖啦，令你哋嘅就可以提升你哋嘅即系 工作 嘅能力。咁其实如果你系咁嘅话，你就会兜一好大个圈嚟去， 其实都系自己， 亦都话自己系一个什么员工嘅福利。到最后尾嘅时候，你又喺度小恩小惠，咁跟住就希望可以提升我哋嘅一啲即工作嘅能力。 哇，好遥远啊！我想问下呢个 CEO 系咪单身啊？ 根本冇讲详细，冇讲详细， 系 啦，咁啊，总之大家无论点都好，每日翻工精精神神啊！希望一路可以听住我哋风骚快继续开工。我哋今日咧呢个爱好系列就系今日阳光带嚟嘅，系咪啊？正能量， 正能量嘅歌曲。 十九分有草蜢。忘情心花舞， 一起心花舞，弹开八门，有痛快的困惑交换。 听紧就系风骚快活啦，十点到一点钟嘅节目，我哋喺十一点钟之后，今日咧会有呢个我是 DJ On 呢，记得留意收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决定减息 0.5 厘，是超过四年来首次减息。在本港处理金管局总裁李达志表示，美国减息大致符合市场预期，又指在联汇制度本地的利率将有回落空间，而全贷利率调整银行会考虑资金供求、拆息水平等决定。他说减息周期刚刚开始，预期在可见一段时间内利率仍然将处于较高水平，市民要继续小心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美国联储局减息 0.5 厘是超过四年来首次减息。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分析，美国失业率潜在上升，加上每年美国国债利息开支庞大，而委员会以11票对1票通过减息 0.5 厘，反映联储局认为有迫切需要减息。麦瑞才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美国减息后预期美元开始转弱，部分热钱会转去其他市场，会令不同市场资格价格重新分配。而环球充斥不明朗因素，包括现时有两场战争进行，美国亦要花大量军费。今次减息能否帮助美国经济走出滑坡，仍然要视乎不同因素。经乐按揭转介首席副总裁曹德明在同一节目说，美国减息对本港楼市影响主要是信心问题，如有银行率先减最优惠利率，可以启动减息周期，会对楼市有正面作用。日本共同社报道，深圳市日本人学校昨日发生的学童遇袭案，被袭击的10岁男学生已经死亡。报道引述日本驻广州总领事总报道引述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桂岛善子，指遇害男童腹部被刺中，凌晨时分伤重不治。较早前他会见传媒说明事件和男童伤势时说，男童情况非常严重，不容乐观。日本外相上川洋子上午在外务省向记者表示深感悲痛，又指襲擊事件是卑劣行為，感到非常遺憾，會要求中方確保日本僑民安全。事發在昨日早上，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林劍昨日說，一名10歲學生在距離學校門口外大約200米被一名男子刺傷，傷者第一時間送院全力搶救，兇手被當場抓獲，案件正進一步調查。強調中方將持續採取有效措施，切實保護所有在華外國人安全。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酷熱，稍後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幾陣驟雨，下周初北風增強，天氣稍涼，間中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是30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7806点，升150点，成交金额4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37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122点，升130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4.4升4.4，美团130.8升2.2，阿里巴巴84.6升1.75，盈富基金18.53升1.8，美的集团63.75升4.65，康方生物64.05跌8.15，友邦保险55.8升8，中国平安36.8升1.05，建设银行5.48，建设银行最新5.49跌8，港交所233.2升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7，日元143.39，瑞士法郎0.849，加元1.361，人民币7.098，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1，澳元对美元0.67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37,284点，升904点。港金报23,790跌2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62.63美元，卖出2,563.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沥源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伟华中心噶，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沥源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伟华中心对出。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入屯门啦，近住深井一段咧就只系慢车少少啫。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七咸道北过海近着模糊街一段车多，龙尾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江乐道西天桥近住电车厂对出。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啦，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三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有朋友问小明啊，小明啊，你知唔知咧《西游记》入面咧，猪八戒咧又懒啦，又大食啦，行得又慢，点解咧唐三藏咧都仲要揾佢一齐去取西经嘅？小明啊解释话啦，取西经路途遥远啊嘛，冇嘢食，佢可以顶到一头半月啊。 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旧款智能身份证就嚟失效啦！1970年或之后出生人士嘅旧款智能身份证，会喺2025年5月12日起失效；而1969年或之前出生人士嘅旧款智能身份证，就会喺2025年。10月12日起失效，记得在旧款智能身份证失效前预约换证啦。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有病没有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天， 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日。 好啦，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咁有专家咧讲咧，其实瞓觉嘅姿势咧，都同嗰个人嗰、那个、心理状况咧系有啲关联嘅。你哋对自己瞓觉姿势咧有冇一啲特别嘅认知，或者你会觉得自己中意瞓边啲姿势噶？好耐以前咧，我因为第一次咧开始有自己嘅房啦，咁有一张比较自己能够选择阔啲嘅床咧。我嗰阵时我记得我瞓觉咧系好中意瞓中间啦，同埋咧摊大手咧，好 enjoy 嗰啲叫做空间感啊。因为我细个时候曾经咧系要瞓啲好窄窄嘅床啦，即系好多年啦。咁所以当我一有一张大啲嘅床咧，我就会享受咧，即系嗰啲大自然嗰啲咧，压到中间，即系尽量令自己咧可以点样碌咧都有位嘅咁样，呢个系曾经有过嘅。但系而家咧，我谂翻，其实真系嘅，有啲瞓觉嘅姿势咧，系会随住你嘅年纪啦，嗰排嘅心情咧，系会有啲唔同嘅。你有冇谂过？ 我冇唔同喎，我都系 keep 住 先系躺平瞓，然后另去一边咁啊瞓着。 你好细个已经开始躺平噶啦？ 系啊， 好叻啊你！ 我一生人从来未试过唔躺平。 你 睇下我几幸福， 系 啊，系啊， 瞓嘅， 系啊， 死死屍瞓， 僵 尸 可以啊， 呢度佢嘅形容词唔系叫死屍瞓，佢叫士兵垂姿。士兵垂姿咧，你嘅身体好似士兵站得好直，双脚冇弯曲，双臂直直，系咪咁啊？摆身体两侧 啦， 系啦。咁呢个睡眠专家话咧，佢垂姿系如果士兵垂姿嘅人咧，安静内敛，咁啊亦都发现咧，佢哋有助减轻压力嘅。咁啊，虽然咧喺平躺嘅时候引发反流性食管炎，我唔知咩嚟啦。但系对于嗰啲头部稍高嘅人嚟讲咧，症状会减咩？即系你浪高啲咧，就好啲咯。 喂，有一个睡姿我真系从来冇试过， 趴喺度瞓， 趴喺度我真系未试过。 你试下 啦，唔知啊， 唔得 嘅。 如果有啲人唔，如果有啲人唔得咧，就真系唔得嘅， 系嘛？如果系俾我感觉咧，因为藏咗我都系觉得佢硬嘅，即系如果我真系想趴喺度瞓咧，我又觉得要垫张棉被喺下边。咁样瞓，你有冇试过趴喺度瞓？ 我有，我间中有，但系我承认，我觉得唔舒服嘅，但系唔知点，唔知点解咧？又可以 得，我唔系好方便答你。不如你谂， 我保证唔谂，唔谂 冇， 但系 因为瞓唔到嘅。好辛苦嘅。现细个有，但系唔得嘅，系啦，其实系唔得嘅。不如我又讲下啦，我自己系唔中意同人瞓嘅。 啊！自己瞓梗系最好 啦。冇错 啦， 寻日啊，前日对唔住，我先至同一位姊妹图，大家喺度倾紧呢一样嘢。我哋喺度讲紧嘅就系话，系咪细个唔会有呢一样嘢？但系当你大个咗嘅时候，你会希望嘅就系，就算拍拖都好，都会希望自己有自己一张床。我话系啊，我非常非常非常之同意啊， 绝对同意啊。 因为就算你张床有几大，但系若果你话两个人去 share 一张床嘅时候，佢总会整醒我噶。又或者嘅就系，可能我好醒。同埋，就算如果你唔系嗱，好难。而家你喺香港嘅居住地方嘅时候，你试下试问下，有冇可能嘅就系两边左右床，你都可以落到床啊？冇可能啊嘛。咁就算如果你瞓喺里面嗰个嘅话，你一要落嚟嘅时候嘅话，你一定会搞醒你侧边嗰个。 除非你嘅床尾有位落床咯， 都唔会啦。就算有啊，你都会啦，因为你都要涉前去系嘛，跟住你先可以喺度落噶嘛。所以你咪会影响到其他另外瞓喺你身边嗰个。人咯，又或者就系、是、哦，佢想睇下 iPad 先，又或者就佢唔想瞓住，咁你要开灯，咁佢又会撑住你，系咪？ 系噶， 有好多嘢你唔觉得系好影响嘅咩？ 现代都市好少即系、就是、一 pair 人一齐瞓嘅，真系即系同一时间啊，通常一个早啲，一个迟啲， 瞓觉嘅时间 系啊一。定系啊！ 所以我哋就喺度谂紧话，如果即系大家即系如果系比较文明一啲去谂呢一件事嘅话，系咪 suppose 就算如果两个系拍拖好，夫妻也好，大家有个共识嘅就系话，哦，大家都唔想影响到对方嘅起居作息嘅话，系咪、 啊、 可以嘅就系有两张单人床拍埋一齐咧？又或者 咧 就系系啦，中意嘅时候嘅话咧，咪两个拍埋一齐咯；唔中意嘅时候，你可以手手分开。咁跟住嘅就系大家如果系翻工，譬如可能讲紧星期一至五嘅呢日子，系咪啊？我 睡眠好緊要嘅，或者就係大家嘅睡眠作息嘅時間係非常之超級唔夾嘅，你咪可以咁樣咯。但係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嘅時候，可能就可以瞓晏啲，或者係點樣嘅話，就將嗰兩張床拍埋佢。我哋就咁傾咯。 呢個最新出現最大， 我覺得咁樣係最好啦。你有同一間房，但係個問題係在於至少嘅就係你唔會喐嚟喐去嘅話，係整醒到。 嗱，起碼一人一張被都係好嘅。你係咪一人一張被啊？ 一人一張被我都唔得。 啊，點解？ 我都係唔得。 會整醒你啊？ 唔係啊。即都是同一张床褥嘅话，你压嚟压去 嘅，嗰啲咩光啊咩 声 系唔关张被事。不过咧，头先你讲到咧，我唔知道大家咧，即如果听紧收音机，你系结咗婚嘅，或者有一起瞓嘅习惯咧，其实咧拣咩位咧，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啊？佢定系每一晚你中意瞓左定右？嗱，头先阿 Sir 讲， 点会中意左定右？ 唔系啊，阿 Sir 讲个 case 就系我 case 啦，即系有一张床拍埋一墙嘅，咁可能有啲人咧唔中意对墙啊，即系可以嗱，因为你落地咧，你系比较麻烦嘅，你瞓床边咧就容易啲落地。咁我本来咧就即系想瞓床边嘅，咁但系身边个话唔得啊，我要瞓床边咁，所以我就瞓贴墙咯。咁而家都冇乜所谓啦，都习惯咗，即系好多呢啲嘅一齐瞓嘅要协商咯吓。譬如话佢话诶，我瞓呢边嘅冷气吹住我，咁类似呢啲咯，系嘛？咁你要大家共同同意咯。即系咁样啦，系咪？所以瞓觉都好多学问。另外一个咧就叫做 B B 式嘅瞓觉，你哋会唔会系咁噶？即系侧侧地缩起对脚，好似 B B 喺妈妈嗰个身体里边， 我都会啊， 都会 噶。 其实乜嘢睡姿都会， 系啊， 系啊，呢一个就会比较容易入眠嘅时候，通常都系呢一个。 最好嘢揽住啊，最好。 我会嘅，我就会有一个长啲嘅枕头嘅话咧，就会系夹住两只脚之间，即系晾一晾佢。因为嗰阵时候我记得曾经有一个脊医，佢有教过我，佢话如果我咁样嘅话会比较好啲嘅。甚至乎佢有教过，就系如果你好似咁样，好似你呢一种躺平嘅方法嘅话咧，其实系会令到你嗰个脊骨同埋嗰个床褥咧中间有个 gap 嘅，反而嘅就系你可以将佢摆一个枕头仔，摄喺你嗰只脚嘅呢个角咩位？ 腳瓜 唔係腳瓜囉，呢一個 膝頭哥 後面嗰個位，就將個枕頭攝喺嗰個位，佢就會令到你嗰個脊骨同埋床褥中間嗰個胸位咧冇咁拱起，你就會舒服啲嘅。如果你有照顧過病人嘅話咧，其實有時都係要咁嘅。都是有需要有呢一個咁樣嘅動作嘅，就係如果就成日咁樣躺平啊，你明白？你都要咁樣做嘅。同埋嘅就係有時你要側身嘅時候嘅話你都要揾嘢攝住後面嘅，咁樣咯，係啊，即係等於係咁咯。 原來根據研究咧，平均60%大部分嘅成年人咧都係打側瞓嘅，即係好少比較你咁樣躺平嘅。咁啲睡眠專家就話咧，胎兒睡姿嘅人咧係比較更為焦慮同埋多愁善感嘅，就同 BB。同 B B 有關係，我又唔知啦。即係總之都傾向多焦慮同埋多愁善感一啲嘅。另外一個咧就叫做渴望睡姿啊，隻手咧係伸出嚟，好似想攞啲嘢咁樣。根據研究咧，渴望睡姿嘅人咧較為開放，亦都係會對生活咧比較喜愛嘅，即係好多嘅 demand 啊，好中意識人啊，好多好多嘅對生活嘅渴求嘅。唔同嘅睡姿反映唔同嘅狀況啦。咁我相信最主要自己揾到最舒服嘅方法去瞓。咁就最正啦！听个风骚爆人，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十一点啊，我哋由我是 DJ on air。 Strikes upon the hour, and the sun. Wilson 嘅呢一首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仲有七分钟早上十一点钟。 肥强，货架冇晒盐米啦，快啲帮我爬上货架攞落嚟。 系， 肥强啊，货架冇晒米卖啦，快啲帮我咧托三包米落嚟啦。但你爬上爬落嘅话，最紧要睇住安全啦，有意外受伤就唔好啦。 想知多啲关于零售店或者超级市场嘅工作安全问题，请记得收睇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雇员遵守职安法，顾己及人免刑责。我系 Emiko 徐嘉慧。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做一个好人，我从来唔后悔。当我对任何一个人好，就算系睇错人，就算系后来证实被辜负，就算对人好但系撞墙，因为我对人好，唔代表佢一定系好好，只系因为我想对佢好。上天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做好事，做好人，莫问前程。种善得善，种恶得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世间万物都是有因果轮回，起因动念皆是因，当下所受皆是果。好多时候，我哋对一个人选择要好，要善良，只是他心中有一股嘅美好，值得呢个世界去爱。虽然有阵时佢对人好会被人利用，会被人辜负，甚至被人践踏，咁唔系证明对人好唔好，只系证明佢对嘅对象唔啱啫。弘一法师曾经讲过，人最傻嘅行为就系急于要得到结果，得唔到就又急又闹。殊不知老天安排嘅，有时比你自己选择嘅更加好，更加周到。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天意。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虽然有时我们对人好会被辜负，应该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善良不是谁都可以承受的。世间任何事情，你今天所做的一切日后都会有结果。今天你善良对人，老天会日后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就算因为善良而伤痕累累，得到痛苦难堪，不代表你做错，只是代表你是一个善良的人。活在这个世界做一个好人是没错的，好人一定会有好报，不过也要选择对哪个好，因为对的人才值得你对他好。虽然说好人难做，但是希望你都选择做一个好人，善良的人，因为好人一定会有好报，就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和谐，我们就做个好人吧。 若谈样子不会叫好，不算最讨好，但我的内在美不够味道，那足以自豪。谈为人当然好，双手也好抱，无奈独有伴侣问前路，没有想陪同邻家男孩跳舞，唯独当我试图。人人亲近我，无人争夺我，无人关怀是谁大平卖亲王，平凡像我路过十个自我，情敌实在太多，人人孤立我，无人倾慕我，常常激励别人尽情热恋时候遗下我，尽独奏，无人爱我，别吓我。跟我细数恋爱挫折，抱住我会死，谈完情拖好手都将我抛弃，从来没理会我喜与悲，是那么平凡仍可以来斗气，谈 谈情令我心死，有得我死。人人亲近我，无人争夺我，无人关怀，是谁大平卖亲和？平凡在我路过，十个似我。若提及情分便显得不配我，难道我看不到烟风正是结果？有得我，无人争夺我，无人关怀，是谁大平卖亲和？平凡像我路过，十个似我，情敌实在太多，天都不恨你我，令我想清楚，感情是来自由弱者所写的悲歌。事实上为什么不发到拖，说穿了我不理，信我。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丰收快活人。 好啦，丰收快人快到十一点钟，我一阵间咧仲会有呢个爱好系列十一点半出现。 正能量嘅歌曲。 到底你嘅正能量系点样咧？ 我拣得六首。 我谂住好多正能量、啊，大你比我多六倍、 啊。冇错，好多正能量啊！ 咁就好啦。 哇！ 我要打败你。 一定唔可以俾你打 埋，咩都打埋。正能量哥哥，十一点半，而家十一点后咧就我是 DJ On 嚟，听下班新人点样发挥啦。 正能量咪就要打败， 叻啊叻叻叻， 打败啲负能量。 先啦，新闻报告。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nice 蔚蓝。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丰收快活人。 我想成为一个， 我想成为一个， 我想成为一个， 我想成为一个， 我想成为一 个，我想成为一个出色嘅演员。 喂喂喂，各位同学仔，你哋准备好未啊？我是 DJ。我是 DJ On Air 第三集，现在开始，请台下的各位学员俾啲掌声，我哋台上四位，哇，欢迎！好啦，由佢哋自己介绍，不如我哋由最近我嘅呢一位学员先啦。 Hello， 大家好，我叫做阿丁，因为我系姓丁嘅。 阿丁 ，OK， 好，丁妹。 Hello， 大家好，我叫 Chloe。 Chloe。是咪？好啦。 Hello， 大家好，我叫阿 Dom， 其实我都是姓丁的，你可能用叮当叮当可以就记得我的名字，我就是阿 Dom 啦。 阿 Dom， 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 Rachel， 咁好高兴可以以我是 DJ 参赛者的身份同大家喺度 say hello。 我哋呢第三集呢进入咗另外一个话题啦，如果大家都知道呢，佢哋每次呢就将个话题去发挥㗎。第一个礼拜阿丁记唔记得第一个礼拜是咩呀？ 第一个礼拜是讲尴尬的时刻。 嗯，冇错啦。第二个礼拜呢阿当啦，不如阿当。 第二个礼拜呢就是如果我是个 BB， 我会想跟父母讲啲乜嘢或者。 冇错啦。嗱，呢啲话题呢有实际的发挥啦，亦都有一啲叫幻想性的啦。而今日第三组抽到个题目，不如我哋请呢佢哋组员最小嗰个妹妹帮我哋讲啦。讲多次你个名字，我唔记得。 我叫 Chloe。 Chloe，OK，得，我会记住噶啦。好 ，Chloe 由你讲。 咁我哋今日嘅想讨论嘅话题咧，就系假如我系外星人。 假如我系外星人，哇！呢个话题，首先我想问下四位组员，你哋听到呢个题目嘅时候咧，会唔会有少少唔系啊嘛？咁样啊 ，Rachel 讲啊。 我觉得一听到嘅时候，觉得好天马行空啊，因为我哋真系要谂，我哋如果系外星人，咁会系点？咁我第一时间就谂，如果我系外星人，咁即系我唔系一个人啦。咁我应该 外星人点解唔系人咧？我又唔明白你嘅逻辑。我哋叫外星人啊，点解唔系人咧？不过你又唔错得晒，可能喺佢哋嘅星球，佢哋唔系用人呢、這个 terms， 佢系用第二样嘢。 可能佢哋唔系用人呢个 pro。 系嘅，你都有啱嘅。 或者佢唔系一个人嘅模样。 OK， 系。 我会谂咧。我应该是会飘来飘去的，即是在地球是有地心吸力，如果我在外星应该是没什么地心吸力，所以我应该是会飘着这样行，而不是在地下这样行。 不如这样，我们轻轻缩窄的范围，因为就假如我是外星人，那你可以讲外星上面的生活又得，不过我们将它拉近一点，好不好？假如我是外星人嚟到地球啦，咁样好唔好啊？咁咧就可以拉翻近少少，即系缩窄翻个范围去发挥嘅，好唔好？嗱，不如咁样，我哋而家咧，我求其抽一张啦，紫色啦， 好。 阿 Chloe 啊 ，Chloe， 不如由你带起。如果你系外星人，咁你嚟到地球，你会点啊？ 咁大家好啦，我系 Chloe 啦。咁我觉得如果我系一个外星人嘅话，我嚟到地球嘅话，我会觉得好奇怪，就系点解佢哋会有分男同女咯？咁可能佢哋本身外星人只有一个性别啦，而且可能得一个语言嘅，甚至系唔会用一啲电话或者系用语言直接沟通，可能系直接用脑电波啊，因为始终都系外星咧，冇地心吸力啊，或者冇其他嘅。輻射啊，嗰啲其他等等之類嘅，可能就咁真係用腦電波嘅，就咁嚟溝通。 係㗎，我有時諗咧，外星人咧，佢會叻過我哋啊，定係會蠢過我哋咧？佢個科技係先進過我哋，一定落後過我哋，其實都會影響㗎。如果佢蠢過我哋，或者佢科技落後過我哋，佢就會話：哇，佢哋咁叻嘅，可以用電話傾到偈嘅，我哋唔得㗎喎。咁樣即係舉個例啦嚇。咁所以你頭先講嘅都係其中一種諗法嚟㗎。順便講下咧，阿 Chloe 係佢哋組員裏邊咧最細細個喎，最初嚟到，哇，你好細個。咁讀緊中學嘅咋係嘛？ 係啊！ 我八卦問啊，點解今次會興趣又參加我是 DJ 嘅？ 因為我平時都係一個好內向嘅人咯，就唔係好夠膽同其他陌生人。 咁既然好唔夠膽，點解仲參加我是 DJ 嘅？ 就係因為想參加我是 DJ， 跟住我就可以踏出自己嘅舒適圈，識多啲人。 Very good， 好嗱，不如咁啦，跟住咧就阿Dom啊，好嘛？ 好啊，咁我覺得啱啱 Chloe 講嘅嘢都好啱，即係其實如果我第一次睇到嘅題目，如果我係外星人嘅時候，其實我就會諗。到底我是一個怎樣的外星人呢？咁我就會想像啊，我可能是一個我懂得讀心的，我懂得瞬間移動的一個外星人，因為在外星上面乜都有可能的嘛。咁我就會去想啦，如果我嚟到呢個地球，我第一樣嘢都是會好好奇，到底呢度嘅人是做緊啲乜嘢？呢度嘅人會諗啲咩呢？所以我可能就會去周圍去啦，周圍去之餘，其實去讀唔同人嘅心，到底啊呢、這個人做緊啲乜嘢？佢諗緊啲乜嘢咧？可能我翻工嘅喺茶記做緊嘅，或者係喺 OL 咁樣，咁佢哋到底每個人又會諗啲乜嘢咧？咁大家都知道可能啊香港人可能好大壓力咁樣啦，咁其實每個人背後有啲咩壓力咧？咁可能呢樣就係我會想知嘢咯。咁阿丁，你又諗啲咩咧？ 我啊，我就會諗啊外星人。其實我哋嗰個世界咧，可能係漆黑一片，係啊，我想像到好似月球咁樣，咁嚟到地球呢一個， 可能見到有光已經會哇， 係啊，覺得好新奇啦，同埋對所有事情咧都好好奇咁樣咯。 其實如果我是外星人咧，你知唔知我最想做乜嘢咧？我想試下地球人食啲乜嘢啊！你有冇諗過咩？嗱，你調翻轉啦，如果你去第二個星球，你第一樣嘢，你梗係關心佢點樣生活啦，有冇分男男女女啦，同埋佢食啲乜嘢嘅咧？星球有啲咩食嘅咧？係咪啊？唔好話星球啦，你去到第二個國家，你都想試下人哋嗰啲食物啦，會唔會啊？係咪啊？ 會啊會啊，可能喺我嘅星球根本唔需要食嘢嘅，即係冇呢個需求嘅，即係可能嚟到呢度哦。 原來呢個星球嘅人係要食嘢嘅，同埋會好似Chloe 所講啦，即係可能哦，原來呢度有男有女，之後會睇下哦，原來有唔同種族、唔同膚色嘅人，之後可能哦呢度有語言嘅，我哋嗰度咧就係靠腦電波溝通，根本就冇聲音嘅， 冇錯啦。 同埋咧，我就可能會睇下，即係除咗可能佢哋平時嘅工作啦，我會睇下佢哋嘅生活模式係點樣啦，即係可能原來佢哋會搭車翻工，或者放工之後會做運動嘅，咁我就會睇下，哦，原來呢度係有運動，有球類運動，我哋嗰度冇嘅喎，咁樣咯。 我想問下咧，嗱，有啲電影咧講外星人侵略地球啦，呢個真係拍到爛曬，即係經常都有講嘅。如果你係外星人咧，我想問下啦，你會唔會都想咧霸咗呢個星球，或者落嚟咧即係搶我哋啲嘢啊？即係你會唔會？你明唔明啊？即係會唔會做一啲對地球人唔好嘅嘢咧？各位外星人， 我自己就覺得可能。我一開始好似啱啱咁講啦，我會想知道佢哋到底做緊啲咩先，咁會去 compare 下到底係我嗰個星球 正啲定係 啦，我嘅自己個星球好舒服啲啊，定喺呢度咧？所以阿 T 啱啱 Rachel 咁樣講，到底佢哋食嘢啊，點樣搭車啊，點樣翻工啊？可能喺我嘅星球其實大家都唔使翻工， 係 大家平時真係喺度。 喂，呢、這個理念幾好喎！外星人原來唔使翻工，外星人唔使翻工，又唔使食嘢，咁又好悶咯、啊。 可能齋 咁做咩好啊？日日 可能 又唔使翻工，又唔使食嘢。你有冇諗過，其實有時咧，我以前聽過一個故仔喎，咁有個人咧就去咗呢個天堂啦，咁樣日日就食嘢、瞓覺、食嘢、瞓覺，咁跟住話好悶喎。另外嗰人就話：，咁呢度地獄嚟㗎，呢度唔係天堂，你搞錯咗。其實原來咧，你唔使做嘢，唔使做任何嘢咧，又未必好似你想象中咁開心，即係咁樣咯。 係，我係阿丁啦。咁我會覺得我會先睇下自己個星球，我缺乏咗啲乜嘢。係啊，睇下地球上面有冇我需要嘅嘢。 都有少少，有少少陰謀嘅，你咁講，即係好睇下我呢度冇咩先，冇靚仔，好搶曬啲靚仔，係咪咁樣？即係咁啦，係啦。阿 Chloe 咧， 我係 Chloe 啦。咁我覺得我認同阿 Don 所講啦。咁如果我個地球個星球係好過我個地球嗰個位嘅話，咁可能我唔會侵略地球咯，因為可能佢哋仲蠢過我哋，地球人係仲蠢過我哋外星人。 如果好過，係咪會侵略 啊？係啊，一定啊，一定。 或者好似阿丁咁樣講啦，即係攞咗需要嘅資源，可能地球有好多水咁樣，咁但係我星球冇水嘅，咁我咪納曬啲水翻去，咁我咪 然後攞完就走啦。 係啊，攞完就走啦。咁就地球係點樣就唔關我事啦。 哇 ，OK OK， 咁我咧我個人就善良啲嘅，我就會嚟到睇下呢個星球同我個星球有咩唔同，我就會學習佢好嘅嘢，但係我覺得我應該唔會破壞呢個星球有嘅嘢咯，我會尊重翻每一個星球，之後可能當我係住喺月亮咁樣。可能我是一隻兔仔咁喺度斬樹嘅啫，每日咁我就會見到哦，人類咁樣生活，我就可能順便即係拎啲月餅翻去咁樣睇下。 做下手信啊嘛，或者去旅行啊嘛。不過我想問下四位學員咧，其實咧你哋有冇諗過咧？有人講過將來地球嗱，呢個都係電影嘅情節嚟嘅。地球去咗個又污染啦，又可能多病啦嚇，又多人啦，好擠迫啦咁樣，大家會搬去星球居住啦咁樣。如果你係星球人咧，你見到咦地球其實都 OK。好多地方好靓，有好多地方是住得好舒服，你觉得你会不会想来地球居住？如果你来地球，你又想在哪一些地方定居这样呢？大家讲一下定 如果我是外星人的话，我会去一些离岛的地方。 香港的離島 係啦，即係 點解咧？點解你特別會中意離島咧？點解離島都好多個嘅，有南丫島啊，有平洲啊、長洲啊。你特別有冇邊個？總之離島就係離島啦，係嘛？係 啊，首先係想雖然我離住啊，但係我唔想太過入侵性咁樣去， 即係揾啲靜啲嘅地方。 係啦，即係 墳場咪好咯。墳場最靜啊！你知唔知啊？嗰啲地產經紀係咁樣 sell 噶，睇樓嘅時候。哇，係阿張經理對住墳場，好啊！呢啲鄰居最靜啊，佢夜晚唔會打牌啊。 係，如果夜晚有人打牌就 驚。係夜晚又唔會有打牌，冇人防機，係嘛？幾好啊！嚇，講笑啫嚇，你繼續啊。 係啦，就即係大家各有各嘅生活，但係又可以互相認識咁樣咯。 不過其實你如果搬去一個地方，你唔係應該融入去裏面一啲同其他人有啲交往。如果你住喺一個好偏僻，得你一個，喂喂喂喂喂，咁同喺星球有咩分別？你點解要嚟地球啊？係咪搞咁多嘢？阿 Dom， 你咪想講？ 其實係啊，我啱啱都喺度諗緊，如果我真係要搬入嚟啦，或者好似啱啱 Rachel 咁講，就係佢好善良啦，佢會諗下點樣同呢度人相處。我都喺度諗緊，到底我做咗一個星球人嚟到呢度啦。 佢哋望到我嘅時候會有咩反應？ 係噶，嗱呢個咧係一個好嘅 point 啊，各位點解啊？因為咧你嚟到地球。你對佢 kind 啫，地球係未必對你好嘅喎。 應該我哋會俾人捉咗去做實驗咯。 一定嗱，因為咧防人之心不可無嘛。我點知道你呢個外星人乖唔乖、好唔好噶？如果你或者你帶啲有毒嘅嘢落嚟，咪死。所以我哋一定要困住你先啦。跟住咧，可能跟啲針又抽下你啲血，睇下你啲係又好似係咪地球人嗰啲有啲分咩 A 咩 B 啊 O 型啊，會唔會咁？即係你可能會即刻變咗困咗一個監獄裏邊噶。你都係噶呢一個 point。是的，你可能俾人知道你是星球人都幾慘 的。是啊，我都是就係喺度諗緊啦。但係可能如果俾我揀，真係假設佢哋冇一個歧視啊，或者會捉我去做實驗啦，我可能會選擇住喺鬧市喎。反而因為喺鬧市，我自己作為一個吃貨啦，我會好中意周圍去食嘢啦，同埋我都會覺得去一個城市嘅市中心啦，其實係一個可以體驗到嗰邊嘅生活。咁所以我就會好想去嗰度住。咁作為好似真係點樣去融入嗰度嘅人啦，咁就去真係體驗下佢哋嗰度點樣做啊，或者熱鬧的時候是怎樣呢？咁可能有一個機會我落到去可能都可以一起熱鬧咁樣。 係，喂嗱，阿 Chloe 就是你中間咧最細個啦，讀緊中學啦，係咪？咁你會唔會覺得咧，星球人係使唔使上學嘅咧？星球人翻學嘅時候係點翻嘅咧？你有冇諗過啊？即係有冇諗？如果你係星球人，你會唔會想翻學啊？ 如果我作為一個星球人，我不會想翻學咯，因為我覺得翻學很忙啦。但係預期我覺得係淨係專注於學業嘅話，我會寧願學自己想學嘅嘢咯。 係啊， 係啊， 打牌咁啊。 但係打牌都有分叻同埋唔叻噶嘛。 哦，如果你自己個個都揀自己學嘅嘢，咁即係中意嘅飲第時咪唔一樣咯，係咪？即係你學嘅嘢同佢學，咁咪唔同咯。咁點樣可以揀一啲優秀嘅星球人為我哋呢個星球服務咧？將來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嗱，你又學釣魚啦，咁佢學爬山啊，佢又學游水，咁咪大家都唔同咯。定係各司其職做唔同嘅嘢咧？ 我覺得各司其職做不同的事會好一點。 哦，都是的，沒錯沒錯。星球人來到地球呢，你覺得呢他會不會想來我們香港電台參加我是 DJ 呢？Rachel 你覺得？ 我覺得應該會的。我相信在如果我是一個外星人，我應該沒有電台的，我來那裡。那我會想來這裡看看，咦，電台是什麼來的？就是，哦，原來有東西叫大氣電波的。 是。 就可能在我們的星球呢是沒得在不同地方聽到的聲音啦，我可能會覺得很新奇。哇，我不在這裡，我在很遠的地方都可以聽到這裡的聲音， 是 即時的。 沒錯啦。 那我就會一定會來試一下參加。 或者我會想嚟做我是 DJ 啦，咁透過大氣電波其實係揾，到底有冇其他外星人都喺香港呢？ 咁就啱啦， 係啦，咁就可以團聚啦， 加啲摩斯密碼， 冇錯，或者可能同時間就係問一下呢度有冇人知道，我可以點樣翻屋企？ 係啊，呢，這個都係噶，你嚟咗，可能你係。即係意外地 小心入咗嚟， 係啦，冇錯啦，唔識翻去，咁啊問啦，喂，各位聽緊香港電台嘅，我係星球人啊，我阿四啊，我點翻去啊？可能都係㗎，係咪？因為電台好多人聽㗎嘛，好嗱，呢，這個題目真係非常之有趣嘅，今日咧四位學員咧都好得意啊，講咗好多得意嘅論點喺呢度咧，不如咁啊，俾啲掌聲佢哋好唔好？多謝曬今日四位 DJ， 有 Rachel 啦，另外有阿丁啦，又有 Dom 啦，同埋 Chloe 嘅，多謝曬。 Thank you. Hello， 我叫做阿丁啦。咁今日呢一個 topic 咧，假如我是外星人咧，我覺得真係好有挑戰性，因為咧要有好多嘅天馬行空嘅嘢啦。咁我本身覺得咧，如果我係外星人嘅話咧，我一定會侵略地球，同埋地球即將會毀滅咯。咁但係咧，我哋今日嗰個討論嗰個出發點咧係如果我會 focus 喺我係一個。比較好奇的外星人去探索這個世界，所以我都覺得這個的出發點都挺有趣的。還有如果講到我今天的表現的話，我會覺得自己可能有五分，因為我對於這個題目不是很熟悉，還有如果要講到創意的話，自己都可能差一點，但是我希望之後可以在這個課堂裡面去繼續克服這件事。 大家好，我叫 Chloe 啦。咁我對於我今日嘅表現咧，其實就唔係好滿意嘅，因為我覺得，我 expect 自己其實係唔會講得太多嘢啦，但係都唔好話真係太收埋自己咧。但係喺個討論途中度，咁好多謝 Michael Q 咗我幾次啦，但係我覺得始終係人哋 Q 我，唔係自己主動想講嘢啦，咁就表達唔到我真係對呢條題目想表達嘅嘢咯，同埋我覺得。我自己的創意是比其他做員少啦，咁就可能講嘢冇咁 funny 啊，或者係即係冇咁有創意，同埋唔會太 eye catching 咯，就我覺得，所以我就唔係好滿意自己嘅表現。 Hello， 我是第六组的阿 Dom。如果俾今日的表现打分咧，我可能会俾7-8分 over 10分啦。因为今日个题目是假如我是外星人，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很 logical 的人，我自己不是很 creative 的。咁所以当攞到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喺度震啦。加上录音厂又好冻啦，咁我成个身就喺度震啦。咁但系好好彩嘅就系、是、我嘅 teammate 都好好啦。咁同埋加上 Michael 都有带入一个话题、就是，就系如果系真系嚟地球探索嘅话，咁我就开始可以代入自己点样成。一个外星人啦，咁除此之外都觉得今日都算系可以发挥到自己想讲嘅嘢啊。虽然可能喺讨论嘅当中，其实好多人讲完之后，我都有一个可能突然间 pop up 嘅话题啦，好多嘢想讲，咁就系真系好考临场即时点样组织啦。咁我都认为呢边方面可以做得再好啲嘅，咁就希望可以下次再继续努力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Rachel 啦。咁今日好开心可以同我嘅组员喺度一齐即场做一个 live。咁我会俾自己今日7分嘅。咁我觉得可以改善嘅位咧，首先就系因为呢条题目系即场抽啦。咁我哋可能得1分钟时间谂。咁我觉得我可以准备得再好啲啦，同埋即系嗰啲卡流嘅内容咧，可以再有创意啲啊。咁但係我又覺得我哋咁樣第一次喺呢度坐喺度同大家做一個 live， 咁我覺得我哋今日嘅表現都好唔錯，同埋我哋都只係識咗一個禮拜啦，咁雖然唔係話好熟悉，但係都有增加到默契嘅啱啱，所以我覺得都好開心同埋好興奮。DJ 快樂，我送給你。DJ 唱下，讓每日回味。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DJ 快乐我送给你。DJ 唱歌让每日陪你。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军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100分！ 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院中人， 风骚快活人。 早上时间11点半，先系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决定减息0.5厘，系超过4年嚟首次减息。喺本港处理金管局总裁李达志表示，美国减息大致符合市场预期，又指在联汇制度本地的利率将有回落空间，而全贷利率调整银行会考虑资金供求、拆息水平等决定。他说减息周期刚刚开始，预期在可见一段时间内利率仍然将处于较高水平，市民要继续小心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美国联储局减息0.5厘，是超过4年来首次减息。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分析，美国失业率潜在上升，加上每年美国国债利息开支庞大，而委员会以11票对1票通过减息0.5厘，反映联储局认为有迫切需要减息。麦瑞才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美国减息后预期美元开始转弱，部分热钱会转去其他市场，会令不同市场资产价格重新分配。而环球充斥不明朗因素，包括现时有2场战争进行，美国亦要花大量军费。今次减息能否帮助美国经济走出滑坡，仍要视乎不同因素。敬乐按揭转介首席副总裁曹德明在同一节目说， 美國減息對本港樓市影響主要是信心問題，如有銀行率先減最優惠利率，可啟動減息週期，會對樓市有正面作用。日本共同社報道，深圳市日本人學校昨日發生的學童遇襲案，被襲擊的10歲男學生已經死亡。報道引述日本駐廣州總領事館總領事桂島善子，指遇害男童腹部被刺中，凌晨時分傷重不治。稍早前他會見傳媒說明事件和男童傷勢時說，男童情況非常嚴重，不容樂觀。日本外相上川洋子上週在外務省向記者表示深感悲痛，又指襲擊事件是卑劣行為，感到非常遺憾，會要求中方確保日本僑民安全。事發在昨日朝早，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林劍昨日說，一名十歲學生在距離學校門外大約200米被一名男子刺傷，傷者第一時間送院全力搶救，兇手被當場抓獲，案件正進一步調查，強調中方將持續採取有效措施，切實保護所有在華外國人安全。日本駐廣州總領事館已經要求當地有關部門阻止這類情況再發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北风增强，天气稍凉，间中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27点，升267点，成交金额7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3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092点，升咗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6.4，升6.4；阿里巴巴85.4，升2.5毫半；美团131.7，升3.1；盈富基金18.65，升3毫；美的集团64.6，升5.5；港交所236.8，升11.6；中国平安37.2，升1.45；康方生物64.1，跌8.1；友邦保险56.5，升0.5；快手42.5，升2.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4，日元143.05，瑞士法郎0.849，加元1.36，人民币7.08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2，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37,252点，升872点。港金报23,83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64.51美元，卖出2,564.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N 提翻你啦，咁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交通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咁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旺角的海宏道有渠务工程，海宏道去柯士甸近住富荣花园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而黄大仙竹园道有水务工程，竹园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天马苑的部分慢线封闭。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青马大桥柏丽湾九龙、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观塘方向。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优美动人的歌曲，仿佛将所有的烦恼都随着音符飘散。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刘善仪、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建明。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由杜淳饰演的五千里降七年年长，稳重睿智，眼见细佬五万里鲁莽冲动，决定带他走上征途当兵，既能为国效力，又希望从中将他锻炼成大丈夫。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星期一至五晚9点35分，港台电视31。 二台话你知， 你想不想做一个突出的人啊？ 你有方法？ 好简单啫，你继续维持这个错误姿势做嘢，你好快就可以好突出噶啦。 你讲咩啊？ 是椎间盘突出啊！虽然我哋只是做文职，但如果坐姿不正確，搬嘢又用错姿势，就好易腰背痛噶啦。 哇，做文职都有工伤危机，咁点算好啊？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跟我做下伸展运动，踢走腰背痛啦。首先整个人要企直嘅，跟住双手互扣，掌心向前，双手再向前推，直至上背有轻微拉扯嘅感觉，咁就 OK 噶啦。 哇，系啊，我即刻觉得个背脊斜斜地咁啊！ 记住唔好用力过度啊！伸展期间咧，觉得唔舒服或者系痛咧，就要立即停止啦。 我可以顶得住嘅，但系要 hold 几耐啊？ 大约10秒就 OK 噶啦。另一个动作是松下背，首先坐喺凳度，双手咧环抱大腿，身体向前倾，直至下背有轻微拉扯嘅感觉。记住啊，进行伸展嘅时候咧，要维持正常呼吸，唔好闭气啊！ 哇，成个背脊松晒。 Good， 咁我哋依家咧重复做多2次啊。 好啊。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磨莉。 台话你知， 今个夏天热到弹起，乐区陪你。 香港电台新马泡泡。 正所谓 last but not least， 压轴陪伴大家追逐夏季尾巴，由香港电台第三台 Radio 3。 9月22号下午2点，赤柱广场 Radio 3 About Folk the Stanley Special， 主持人联同音乐好友 On Your Side。大约晒， 热到弹起，乐区陪你。 香港电台新马泡泡。 中共20届三中全会不但引领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对香港的发展和民生福祉同样极为重要。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发挥好香港一国两制、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使香港可以不断蓬勃发展，并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为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贡献。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彼得。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爱好系列， 正能量， 正能量，正能量， 瓜你 乜嘢啊？ 我话你傻瓜， 冇啊！今日个天气咁好， 系啊， 唔觉得呢个就系正能量嘅代表咩？ 冇错， 好紧要啊！ 好，大家一齐沾感受下呢个正能量吓。以前咧个朋友咧，我见到佢咧，经常咧喺送俾人哋啲祝福说话咧，我唔知你自己会唔会储定嘅祝福说话啦。佢好经常用一句说话嘅，就系叫未来。Be good to you， 即系生命，祝生命对你好咁样。咁我有一排我都有偷用呢一句说话，即系祝一啲人啊，愿生命对你好啦咁样。但后来我自己再谂下，点解等生命对自己好咧？点解唔可以自己对生命好啲咧？即系嗰个叫主动或者被动嗰个位。 佢识讲啫， 系啊， 又唔识做噶嘛。 同埋亦都我冇收过， 系收唔到嗰啲正能量，佢只系倒啲负能量落嚟。所以佢咪 衰假？ 系啊，你清咗呢啲负能。能量嘅话，咪就 系 正能量 咯。多得两位指导吓，咁咧就话愿生命对你好，但系你对生命好唔好咧？或者几时你先会觉得生命对你好咧？系咪生命一定要俾好多嘢你得到好嘢，你先会觉得生命对你好咧？咁样，于是咧我就开始谂，其实咧如果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好，咁咪好咯。如果今日落雨，咁落雨因为浪漫咪好咯。如果今日好阳光，咁晒咪好咯。因为有时唔一定要等生命对你好，你可以咧将生命俾你嘅任何嘢，无论系好。或者唔好都可以从一个好嘅角度去睇嘅，啱唔啱啊，马老师？ 简直 perfect， 系咩？咁我就谂起呢首歌，送俾所有生命都会对你好嘅人。 生命，生命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是他是他，给我光阴和灵魂；是他是他，给我相亲和情人；是他是他，给我知己和良朋；是他是他，给我天空和浮云，还让我去印下脚印，让我听宇宙星云，让我认识许多个好人。人能人同途人，我无穷眼望事实，有我这样龙梦凌晨。生生命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生生命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才有缘你，何日我也对他尊敬。才有缘你，何日也要过得起见。在世界已很高兴，才有缘你；成败照相以表尊敬，才有缘你；能摘遥遥之星，全赖红红生命。从没有怨命，狂热爱生命；从没有怨命，明白他可见；从没有怨命，狂热爱生命；从没有怨命，明白他可见。说他不错，生生命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 事实，有我这样梦梦凌晨。 错，心心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才有怨你，何日我也对他尊敬？才有怨你，何日也要过得起？才有怨你，能在世界已很高。才有怨你，成败照常以表尊敬。才有怨你，能摘遥遥之诗，全赖红红鲜艳。从没有怨你，狂热爱生命。从没有怨你，明白他何经。从没有怨你，狂热爱生命。从没有怨你，明白他何经。从没有怨你，狂热爱生命。从没有怨你，明白他何经。从没有怨你。 林子祥嘅呢一首《生命之歌》，希望大家都热爱生命，同埋喜欢每一天生命赐俾你嘅一切东西吓。好， 好啦，咁啊，讲起嘅就系话，即系能量呢一样嘢，你讲正能量，我觉得每一样嘢嘅话，有正就有负，有黑就有白。呢一个其实基本上就好似我哋嘅太极一样嘅。咁所以咧，其实又我又觉得，即系正能量呢一样嘢嘅话，有时真系被讲得太多，亦都会高估咗嘅就系正能量呢一样嘢，系咪真系永远都要正能量仔咧？我觉得有时未必需要嘅。 有 可能負一下， 係啦，有高有低。 但係我又覺得有一樣嘢，我覺得很好嘅，就是我相信每一個人其實潛藏喺 DNA 裡面嘅，就都係想自己好嘅。你有冇諗過自己最消沉嘅時候，你總會有一把聲同自己講，唔可以再咁落去。 係啊，會 記唔記得一定會聽呢句説話嘅？如果有呢句説話，即是話其實我哋都係想自己好嘅。就算你沉到去到一個乜嘢嘅地步，你都係會想自己有一日翻身嘅。所以唔好擔心。 好， 哎呀。是不是先？我突然间 拍醒了我 啊！而能量呢一样嘢咧，我是相信有的， 系 你有时有冇去 feel 到嘅就是你入一间房啊吓，你会觉得就系，咦？点解要浸浸凉噶？我觉得呢啲系能量嚟嘅，系咪？唔系讲紧嗰啲即系怪力乱神嘅嘢，亦都唔系讲紧一古灵精怪嘅嘢。我谂相信呢啲系一啲系个磁场啦，个环境俾到你一啲嘅感觉。近住有某啲人嘅话，你会觉得唔舒服嘅。就算 你 唔 舒服啊，我依家坐你隔 離，我就系讲紧你， 我罗拉尖啊！ 你有冇 feel 到呢啲咁嘅嘢先？你识嗰个人也好，你唔识嗰个人也好嘅话，唔知嗰个埋嚟嘅时候嘅话咧， 你 会有啲唔舒服嘅感觉。 佢入嚟，你起身出去啦。 系啦，即系呢啲系一啲嘅能量嚟嘅。嗱，我曾经嗰阵时咧有听过，即系有一啲嘅就系玄学家，佢都有讲过呢一样嘢。佢就系话，有时你未必能够改变一个环境，你未必能够改变自己嘅运气。其实咧，有一啲嘢你系能够主动做到嘅，即系等于嘅就系话，你想你希望可以就吸收多啲嘅正能量嘅话，就系等。等于你要远离负能量。 同意。 如果你要自己好运的话，就要远离一些不好运的人。又或者他会令到你不好运的人。 觉唔觉得我疏远了你啊？ 大家咁话，其实就系咁简单啦。即是话，如果你想要嗰样嘢嘅话，你咪就系倒翻转嚟去谂嘅话，有啲乜嘢系令到我唔开心嘅，我远离佢。有啲乜嘢系令到我能够可以得到一个正能量？其实你只需要嘅就系将一啲减法减咗、减咗、减咗一啲唔好嘅嘢嘅话，剩翻嘅就系好噶啦。就系咁简单。 完全明白你， 系咪？所以今日要拣嚟嘅就系呢一首嘅歌曲。我谂相信每一个人都一定系要靠自己嘅。呢一首歌好多时候咁唔开心，我都会听呢一首歌曲，对住块镜，我就幻想我自己就好似佢一样，同自己讲，我总有一日我会飞得起嘅。喺呢个时候嘅话， 愿你飞起， 助跑。 我有毅力和自信，仲未想过靠你，我要去闯天地，为了一口气，要创大业。想过靠你，哪怕创伤到地，力向前冲，小鸟高飞。人人曾替我担心，谣言满天飞，哪怕命运。 嘢， 好嘢，小鳥高飛。 哇！呢首歌當年都係啊，係 咪正能量？ 非常正， 正能量之正能量，我話俾你聽。 嗱，話說，即係我曾經有一個好短嘅時期咧，同啲所謂兄弟咧一齊去搞一樣嘢，真係好開心。 整乜嘢？ 我想問你咧，九十年代有啲叫做 trade 書啊， 係。 即係譬如話，成本都係講玩具啊，成本都係講錶嘅，你有冇睇過？ 嗰陣時好多嘅， 好厚 嘅工具書啊， 冇錯， 又唔算係嘛？ 唔係嘅，係 日本好中意有好多呢啲咁嘅。到最後尾佢哋嘅結集埋一本好厚啊嘛，即係好似啲時裝嗰啲咁樣咧。 其實係俾啲人嚟做生意嘅時候咧，譬如話你 真係有呢個 model 嘅， 係啦，係啊。譬如話呢個係玩具嘅，有咩玩具？咩 A 公司、B 公司、C 公司？嗰陣時咧有個朋友喺呢啲公司嗰度做，佢覺得咧嗰陣時係因為香港嗰度起飛啊，好多人嚟做生意啊，又搞 show 啊，咁就問：喂，我想自己搞一本， 係搞咩咧？搞佢自己啲嘢，边个睇先？受众系啲咩人？ 做生意嘅人， 做生意嘅人， 系做生意，即系嚟香港做生意啊？ 做乜嘢生意啊？ 嗱，譬如话佢系想搵香港啲玩具出口去佢国家，佢就嚟会展嗰度睇 show 啦，又或者攞住嗰本 trade 书嚟睇啊，其实呢玩具啱喎，系啦。譬如话呢啲系 B B 嘅嗰啲即系链内 B B 声嗰啲咧，呢啲系 发声玩具。 系啦，咁啊喺度睇，跟住有个朋友问：，喂，我觉得呢个真系有得做喎。我话点样有得做先？ 做乜？ 即系有一 出一本书， 相机 出一本书 ，call 客，call 客。佢话只要你，譬如话佢印一本书，佢计个成本，嗰个印刷成本系几多？咁只要我有举例20个客， 就已经可以 平衡啦。跟住嗰啲就系赚咗啦。有乜谂先？我梗系话有啦， 你咁系啦，咪咯。 跟住佢话：喂，不如咁啦。佢话唔使 office 嗰时，因为嗰时个个都有 call 机，电话啱啱开始啫。佢话：喂，不如一齐搞本咁嘅书啊！我话。你想搞乜嘢？佢話玩具又想搞啦，鐘錶又想啦。鐘錶香港好犀利， 好多嘅嗰陣時候真係好犀利。 係啊，咁啊， 鐘錶展好多嘢睇。 係啊，好多嘢睇。同埋香港嗰啲錶真係好巴閉。 係嘅， 香港有幾間大嘅錶廠，佢話我淨係搞呢兩樣嘢， 已經掂。 係啊，咁我話喂，我唔係好識呢啲嘅，咁佢話不如咁啊，佢話你有冇朋友啱一齊做？咁我諗起叮。我有啲朋友喺黃頁嗰度做嘅，黃頁嗰啲 sales 咧，其實佢如果係做工商嗰本書咧，基本上佢 有曬所有資料， 有曬嘅啦，即係個電話。咁其實你唔會好貴啊，真係咯，嚟咯。咁跟住咧，佢話你本叫咩名啊？譬如話人哋嗰個 toys 真係淨係 toys 已經係好清楚。咁佢話我叫做 my toys my。系啦，括住一个买 即系卖乜嘢，卖 watch 咁样啦，即系卖乜嘢咁样。 系啦 ，my 然后即系有 double meaning 啦。 系， 我话好嚟咯，先系搞，即系 call 黄叶嗰啲朋友，有冇兴趣啊？有，佢话咧嗱，只要我哋佢帮我哋印啲卡片咁就搞掂噶啦。佢自己有个注册嘅地址，诸如此类就可以去啦。咁佢話嗱，我哋玩一次咧，真係去一間公司度做 presentation。我話好啊，咁佢又話全部要著西裝。咁我死啦，我冇西裝嘅，我走去電視台問人哋，喂，幫我借一套西裝出嚟。你有冇試過啊？ 我冇， 你冇 啊？女仔難啲啊，男仔借件西裝，我知道有嘅， 係啊， 有啲同事有嘅， 係啊，我費事買啦， 去服裝部咯， 係啊，服裝部咁就因為都喺電視台做過啊，好易嘅啫，我問到，真係正咯，然後咧， 你剩翻三分鐘咋？ 唔緊要，因為十二點又播你只歌， 完咗就完咗啦。跟住我話嗱，最關鍵，我需要一個 gift。我冇 keep 噶嘛，同埋咧个 keep 咧要摆两本书喺度噶嘛，咁呢个剪咗佢自己个卖字咧就黐咗落你个本书， 系 即系意思就系话我哋本书就系咁噶啦，我唔系呃人啊，即系你要做唔到 demo 出嚟啊，咁啊净系黐上去嗱，总之都系咁噶啦，一版嘢一版嘢嗰啲公仔喺晒度就好清楚啦，咁唔去啦。如是者，半个月之后，大家又再，我记得响呢个红馆出边嗰啲楼梯嗰度，点啊？有冇生意啊？我冇啊，我冇，点解冇啊？其实咧，我冇出过去见客， 因為我冇呢啲客啊。咁啊，反而咧黃頁嗰個咧真係有，好多，終於本書印咗出嚟，然後咧仲埋咗單，真係有錢賺，啲人俾咗支票我哋，嗰一刻我哋真係好開心。跟住佢話：喂，下個月咧我又想搞多一本咯喎，我話你想搞咩？電子，我唔好搞啦，因為咧我 驚電親， 唔係。嗰套西装咧都唔得， 还咗啦，已经还咗啦， 乜嘢都冇做过，歌都播唔到。咁你不如话俾佢听，你播紧咩歌啦？谂住 白衫白裤，后来咧、我改咗啊，叫携着你双手啊， 系 携着你双手，把一切抛诸脑后。 搞咁多都系想唱歌啫。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天都向好那边想，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寻找爱的故事，爸爸的新车。故事讲述 Helen 冯海欣，三十几岁的 Sam 挨足几年一送饭，样样都知悭识俭。上个月终于储够钱买咗部新车。阿 Sam 好宝贝呢部新车噶，每日放工翻嚟都要掂下佢，时不时又洗下佢啊，时不时又打下蜡啊咁，然后就会好心满意足咁坐喺度欣赏佢。就算唔揸佢出嚟咧，我亦都要坐下佢，然后先至肯翻入屋企。阿 Sam 有个五岁大嘅仔叫做 Samson。Samson 见到爸爸咁锡部新车，佢喺爸爸嘅熏陶下，一见到部新车一样咁兴奋。佢哋住村屋嘅，每日黄昏 ，Samson 都会坐喺个窗口度望住村口，睇下爸爸几时放工翻到屋企。佢见到爸爸嘅车驶入村，佢就即刻跑出去接爸爸。然后每日嘅指动动作就系 Samson 会帮爸爸搞下呢样，搞下嗰样，睇下点样整靓部车。呢、这个时间系佢哋两个专属嘅亲子时间。每晚两父子都会觉得好开心、好满足。有一个星期五，阿 Sam 放工翻到屋企，佢心里边喺度谂。 唉，今日真系好攰啊！开咗成日工，横掂听日都放 long weekend 啊，不如就放自己一日假，今日唔搞架车啦，听日先再洗啦。 嗰晚 Samson 如常咁跑出去接爸爸，一听到爸爸今日话太攰唔洗车 ，Samson 就好孝顺咁帮爸爸拎个袋入屋企。佢边行边谂，爸爸今日咁攰，我究竟有咩可以帮到佢呢？ Samson 见到个车今日一笪笪，因为晏昼黄雨啊嘛，架车好多笪水渍，真系好污糟啊。于是 Samson 就自告奋勇咁话：爸爸，到你休息啦，不如今日等我帮你洗车啊！爸爸听到之后好感动，即刻好大力咁揽住 Samson。之后佢就入房谂住黑一阵先再出嚟食晚饭。Samson 要洗车，一下子又揾唔到个抹车布，跟住佢入咗屋企，见到厨房里边妈咪平时用开嚟散镬嗰个乌丝刷，佢脑里边即刻浮现咗妈妈好用力咁散镬嘅情景。Samson 于是就喺度谂：我要学妈妈咁好用力咁先可以散靓架车噶。Samson 于是就拎住个乌丝刷，舐咗啲水，出尽力咁喺个车上边刷啊刷，系咁刷，系咁刷，好似妈咪平时散镬咁样样。Samson 成头大汗咁散咗成个钟，咦，奇怪啦，点解越散越唔妥嘅？平时爸爸洗车明明系越洗越干净，越洗越立立令噶，点解今次会越洗越花嘅？ 三成觉得好奇怪，于是跑去爸爸间房嗰度叫醒爸爸。爸爸，爸爸，弊啦，你快啲出嚟睇下，点解我洗车同你洗车唔一样嘅？阿 Sam 一出门口，一见到架车，佢差啲晕低啊！佢辛辛苦苦储钱买翻嚟，净系揸咗一个月嘅新车，差唔多系佢一生中最爱嘅新车。就是因为佢瞓咗一觉之后变咗大花面啊。Samson 虽然只得五岁，但佢都睇得出爸爸好伤心好嬲。佢即刻知道自己闯咗大祸啦。平时都好硬正嘅佢忍唔住大喊起上嚟。 点解会咁㗎？点解会咁㗎？我都係想帮爸爸咋嘛。 就算 Samson 喺度大喊，爸爸都揿低到火，明知体罚系犯法噶，佢都嬲到想打个仔啊！好彩佢突然间谂起美国嘅一单新闻，就系有一个货车司机，又话因为个女刮花咗佢最心爱嘅胎铃，喺盛怒之下，货车司机将个女重重咁责罚，到最嬲尾咪酿成咗一个翻唔到转头嘅悲剧咯。当时呢单新闻好轰动噶，震慑咗好多父母嘅心。阿 Sam 谂起呢件事。他就懂得警惕自己，一定不可以这么冲动。阿 Sam 深呼吸了一下，他跑回房自己冷静一下，他求神给他聪明智慧。 神啊，求你给我 EQ， 求你给我不要变成那个货车司机，希望你教我怎样可以控制到自己的情绪。 没多久，可能是神真的给了答案他，他突然想到， 为什么要看表面呢？我应该要睇内心啊嘛。 于是佢行出房，三神仍然喊得好犀利。佢见到爸爸出嚟，佢吓到喐都唔敢喐啊。阿三见到个仔咁，佢嘅心突然间觉得好心痛。然后佢抱起个仔， 爸爸知道你都系想帮爸爸啫，唔该晒你啊，三神。虽然爸爸好锡架车，但系爸爸更加锡咁乖嘅三神。个车花咗唔紧要嘅。我哋再储钱帮架车贴膜钻色好唔好？贴你最中意嘅蓝色啦。 爸爸，爸爸，如无红日照耀，我们怎么了？ 哦，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咧，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求求清风将你吹送到天上，那浪一定把光辉照。 爸爸，爸爸，我怕那风不吹，我又怎么了？ 如果风不吹，空气也不冻，咁你嘅帆船仔就行唔到啦。只要又飞唔起，小草睇见你咁可怜嘅样咧，佢就会讲俾清风知，风会慢慢地吹送。 爸爸，爸爸，我怕草不生长，我又怎么办？ 如果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会喊啦，咁于是泥土就会俾你眼嘅眼泪滋润翻。好似你锡爹哋咁，啲草就会越生越多啦喎。借大地尽是小草苗。 爸爸，爸爸，如果唔锡你，你估会点呢？ 如你咁午夜，小草长不成。成天黑掹掹，清风立刻停。所以你要知道，如果你想这个世界美丽和快乐呢，你要热烈地亲亲爹地，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地，听到吗宝宝？热烈地亲亲爹地，你锡唔锡爹地啊宝宝？现在就亲亲爹地，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地，而 现在就亲亲爹地。 寻找爱的故事，爱的习惯。习惯是一些举动，我们有时有意无意之间就会做。人有些习惯是来自爱，爱的习惯是无意之间因为你关心那个人、爱那个人，所以会做出来的。阿妹没留意到，其实有些习惯她自己养成了。直到有一日，有一个朋友来她家玩，吃完晚饭之后，她陪朋友搭车，一路行一路行，她的朋友突然之间跟阿妹说，你真是幸福啊，你爸爸妈妈都好幸福，你一家人都好开心啊，我真好羡慕啊。她朋友莫名其妙地说，阿妹说，咩啊，咩好幸福啊，你刚才看到些咩啊。佢朋友笑一笑话：我头先留意啊，你喺厨房帮忙嘅时候咧，爸爸妈妈都话：哎呀，唔好啦，唔好啦，你出去同朋友倾偈啦。其实系因为你平时要翻工，佢知你好攰，唔使你帮手啦，由佢哋做，等你唞一阵。你话佢哋几锡你啊？仲有啊，当饭菜摆上台嘅时候，我见到咧，佢哋经常夹餸俾你啦，你中意食嘅嘢又会摆你面前啦，咁样。但你咧有时又会夹餸俾爸爸妈妈。到添饭的时候，第一碗饭你总会添给爸爸和妈妈，第三碗是我，最后才是自己。这个代表你的心里面经常挂住对方，关心对方。跟着阿妹就说，很平常，个个都会这样，有什么奇怪呢？她朋友就说，不是的，不是个个家庭的成员都会这样关心对方，将对方摆在第一位的。其实我爸爸唔喺度噶啦，当我爸爸健在嘅时候，我从来冇留意到呢啲，我甚至冇帮佢装饭，食饭嘅时候就挂住自己食。直到今日，爸爸唔喺度啦，我先发现一家人食饭呢啲互相照顾嘅画面系好幸福，但对于今日嘅我系好奢侈。唔系每一个家庭成员都会关心或者懂得照顾对方。你好幸福啊，朋友话，你在不经意的小事里面回报住对家人、对父母的关心，而你的父母都是幸福，他们对你的关心在细微之处已经得到回报，一家人互相关心爱住对方，这个就是幸福家庭。听完朋友这样说，阿妹第一次领悟到，亲情就是一点一滴里面散发出一种迷人的方向，让家人永远联系住。 高高低低，弯弯曲曲，高高低低，弯弯曲曲。 曾踏遍赤脚的弯路，疲倦了，谁来倾诉？遇过几多痴情，怎会不知道？但我心知，总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最好。 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嘲觉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带泪上仍然是好。 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才就觉开心心，简简单单 仍好。最美丽仍然是爱，体力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换道路。 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找到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带泪上仍然是好，你惧怕一生的波折换道路。凭着爱只管一生磨练 寻找爱的故事。妹妹出走了，小妹啱进入青春期，经常有自己的主意，最不习惯咧同屋企人要商量嘅。有时妈妈爸爸讲唔好唔好，佢专登就要做。有一日同妈妈嗌咗场大交之后，走咗出去，冇再翻嚟。哥哥好担心佢，三个人爸爸啦、小同埋阿哥哥啦，同埋妈妈去商量应该点算好呢。哥哥就话啦：，不如咁啦，我 send 个 email 睇下佢肯唔肯复啦。等咗一日，谂住去报警噶啦，佢终于复咯。佢话我好好，不过暂时唔想翻屋企。大家松咗一口气。跟住哥哥回信话：照顾好自己啊，提议要注意安全。妈妈好后悔闹咗你啊，不如你翻嚟第一再倾偈啦。第二日佢又复咗个 email， 佢话我冇怪佢，我想出嚟唞下气啫，叫佢保重身体啦。点算啊？仲系唔肯翻嚟？这个时候我就谂到个主意啦，就 send 咗 email 俾佢话：妈妈琴日出去揾你嘅时候喺街上边淋咗雨，而家发紧烧啊。跟住妹妹好快 send 个 email 嚟话：吓，佢而家点啊？佢好翻未啊？但系冇复佢，就等佢谂下啦。我哋唔好复佢。隔咗一个钟头啫，就已经听到大门有锁匙转动嘅声音。妹妹翻嚟啦。一家人无论发生咩事，无论边个闹边个，边个嬲边个都好，亲情永远系最好嘅良药。爱一个人，当你知道佢唔舒服嘅时候，所有嘅摩擦、所有嘅不快都可以暂时摆低，因为佢喺你心中永远永远系最重要。 同你自话过，一生到尽头，也愿意拖着你的手，从来无后悔，不管笑或愁。也没有考虑分开走，情从又开始渗透，而令我忘掉了自由，偏偏没法一起奋斗，不痛的心怎补救？路程亦似海风，永不休。作别时流眼的苦楚，必要受。试问谁人能够？细流，我告你，思念终不休。人随潮浪去，不可以逗留，这份爱一样不肯走。情从又开始渗透，而令我。 忘掉了自由，偏偏没法一起奋斗，不痛的心怎补救，想以后会永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减息0.5厘，是超过四年来首次减息。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降至4.75至5厘。会后声明指出，通胀率降至2%的目标已经取得进一步进展，但仍然处于略高水平。不过，公开市场委员会有更大信心，达至就业和通胀目标所面对的风险大致平衡。主席鲍威尔说，联储局正重新校准货币政策立场，令利率水平达到既支持经济发展，同时通胀受控，而每次会议将按当时经济情况作出利率决定。他又指出，目前经济和就业状况稳健，通胀亦逐步回落，未见经济下行加快的情况。联储局考虑减息时仍会保持耐性，又重申不会因为总统选举等政治因素影响货币政策决定。汇丰公布明天起下调港元最优惠利率0.25厘至5.625厘，对上一次调整在2023年7月28日，当时加息0.125厘。同时汇丰给予港元储蓄存款户口的利率亦调低0.25厘。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在內政外交成就方面，中共十八大以來迎來新時代新征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強國建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藍圖，另外在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並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下午酷熱，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二朝早最低气温在24度左右。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78点，升318点，成交金额7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3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092点，升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7.6，升7.6；�阿里巴巴85.6，升2.75；美团132.8，升4.2；盈富基金18.69，升3.4。美的集团64.8，升5.7；港交所237.4，升12.2；中国平安37.2，升1.45；友邦保险56.35，升1.35；快手42.6，升2.45；康方生物63.95，跌8.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3，日元143.23，瑞士法郎0.849，加元1.36，人民币7.08，英镑对美元1.32， 欧元对美元 1.112， 澳元对美元 0.67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2。 日经平均指数报 37,278 点，升898点。港金报23,830元，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62.25美元，卖出2,562.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三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小明咧就买咗一张世界地图啦，咁啊黐喺个雪柜度啦，同佢老婆讲咯，啊其实咧你攞呢个飞镖，你飞中边一个位咧，咁你就去边度旅行啦，咁样，跟住之后佢哋就去咗一个好冻嘅地方， 飞入雪柜嚟， 系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远赴非洲援外医疗工作者，为了执行使命，历尽悲欢离合，留下动人回忆。近东、祖峰、张宇仪、刘冠伦、刘敏涛、丁勇代，以生命影响生命。国家援外医疗队派遣60周年致敬之作，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星期一至五晚8点35分，港台电视31。 电影服装设计师罗佩莎眼中的香港电影， 香港电影对于我来说是一份我真的很喜欢的工作，我甚至乎到现在我都是觉得所有现在我接触的电影工作者，其实他们都是很有电影梦。 黎轩朗、曾嘉敏主持港产电影咖，逢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献映，文教组荣誉发行。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喂，你哋好啊！ 喂， Eric 你好啊！ 你好啊 ，Eric 啊！喂，嗱，今日咧，我哋呢一个宠物时间咧，就承接翻上个礼拜。不过你可唔可以俾少少故事前提啊？即系讲翻上个礼拜嘅少少题啊，大家。 OK， 我哋上个礼拜就开始讲啲你可能未听过嘅猫嘅故仔啦。 嗯， 系啦，啲特点啊 ，fact 啦，咁样就嗱，咁样就啱啱今个礼拜先至有一个有一个新闻咧。就話啊，依貓原來係咪可以taste 唔到熱同埋好凍嘅嘢？ 其實唔係 taste 唔到，而係我聽翻嚟，同埋我遵守嘅，就唔好俾熱嘢佢，因為驚辣親佢。我以為係啱嘅，要講翻啱唔啱啊？即係因為佢一舐落去咧，貓同狗都用條脷舐噶嘛，一舐 佢哋唔中意，佢哋基本上唔中意食熱嘢嘅。有啲情況下會建議你試嘅。因為呢貓好依賴嗅覺食嘢嘅，所以如果呢貓呢有啲病啦，好似傷風啊或者乜嘢呢，或者咩病 聞到啦，總之 冇胃口都好呢，有時啲嘢暖少少，即係唔係熱辣辣，但係暖少少呢會多啲揮發，有啲香味，咁樣呢就呢貓刺激係啦，可能會刺激佢胃口嘅。不過呢就一般嚟講，啲貓選擇性呢就想即係正常氣温嘅嘢食， 即係或者甚至乎去到體温嘅嘢食啦，因為貓奶、貓媽咪奶都係體温嘅、所以你講到即係廿幾度至到三十幾度都只貓都中意嘅，不過凍嘅嘢食就只貓就唔中意噶啦，有少少 狗狗咧，狗同貓係咪一樣？ 一模一樣，呢樣嘢一模一樣。 因為佢哋喺野外嘅話，唔會有熱嘢噶嘛，係啦，即係啲咪有雪咗啲啫喱食噶嘛， 都冇凍嘢， 可能表示嘢壞啊，因為係為太大自然，唯一嘅情況嘢熱就係因為嗰啲細菌蒸到佢好熱， 冇錯， 係啦， 所以佢唔中意，係 啦， 以為壞咗， 係啦，所以呢、這個我都唔明係點解係新聞，不過係新聞， 係啊，我都真係唔係好明白。 係啦，係咯，其實我哋繼續講，咁上個禮拜我哋講咩咧？就講緊啲貓嘅特別嘢啦。咁啊，有啲嘢大家知啦，譬如貓嘅須係俾你俾。 俾佢 check 佢自己度位，可唔可以钻过嗰个窿？ 啱啦，不过你又知道，你知啦，喺外国啲猫好兴咧，带只雀仔翻屋企噶嘛？ 系啊，礼物嚟噶嘛，我都有啊。 有只猫都出门， 我唔知边个俾我噶，嫌死啊！我呢排收， 点解啊？ 因为佢多谢你咯，二犬报恩， 错晒啦， 错晒啊， 废啊！ 咩话咩？ 佢嫌我废啊嘛， 系啊，系啊， 佢捉啲嘢翻嚟俾你食啊，因为觉得你冇用啊， 因为佢认为你系一个好差嘅打猎者， 系啦， 好差 嘅打猎者，所以佢睇我几叻。 系啦， 真系好几叻，即系其实晒紧命呢啦，请你食啦，咁样系嘛？ 系啦，系啦，你 咁趣子 知道嗱？第一种猫喺边度嚟噶？ 第一种猫， 第一种猫系埃及。 第一种系我个醒目喎。好啦，你知埃及人叫啲猫系叫乜嘢咧？ 叫做咩？ 埃及人 即系日本话就唔知日本叫猫乜嘢啦，不过就 叻哥。 你估唔到咧，埃及人叫貓都係貓， 喵咯，都係叫喵。 所以可能知咧，中文同埋即係一個即係世界最可能， 因為呢個佢嘅叫聲啊嘛， 佢叫聲個聲， 你扮佢嘛，即係等於狗汪咁樣咯，係咪？唔係咩？ 同埋你又知唔知道咧？大自然啲貓唔貓噶？ 啊，唔知喎， 即係唔叫嘅。 個貓咧係特登同我哋喵嘅啫， 即係同你溝通。 咁趣 子，知道佢哋係認到你把聲嘅。 是咩？ 系啦，所以佢唔睬你咧，系因为真系唔睬你嘅啫。 哦， 佢唔系听唔到，佢系唔想睬你。 系啦，所以依猫系好旧啦。咁你 今日咧讲嘅嘢嘅话咧，伤咗好多人嘅心。 系啊， 你觉唔觉得啊？其实佢唔睬你就系唔睬你咯。 好高贵， 系啊，同埋佢就觉得你渣。 同埋你知道啲猫其实一般人就认为啲猫对同啲狗比较 IQ 系低啲噶嘛。 嗯，梗唔系啦。 又系啊，不过其实咧系事实上系用人个角度，即系人个。角度啊 ，measure of IQ 係低啲嘅。不過咧，貓咧係如果你俾啲難題俾佢做咧，好似一個迷宮啊啲咁嘅嘢咧，佢叻過狗嘅。佢 problem solving 係好過狗嘅。 佢叻係叻在嘅，就係話其實佢唔睬你，佢就唔睬你，係咪？佢唔好似狗咁樣。 佢係老闆。 係啊，佢先至係老闆咯。 係啦，不過可能係其實呢啲可能係訓練出嚟嘅，因為咧你大家知道你頭先講話埃及人即係三千幾年前即係domesticate 咗第一隻貓咁樣啦，可能啦，咁樣就你又知唔知道嗰陣時咧，依貓係唔係犯法嘅要你殺只貓？ 咩？ 殺只貓唔係犯法嘅嘢。 佢如果你喺ancient 埃及咧，去殺咗只貓。 ancient Egypt。 ancient Egypt 啦，係啦，咁樣你係會判死刑嘅。 判死刑。 即 係 如果殺只有事， 殺只貓 要判死刑， 因為好神聖啊嘛貓。 係啦，有兩個原因嘅，一咧就係有個貓神啦。 系啊， 第二样嘢咧就系啲猫系攞嚟捉老鼠嘅，对佢嚟讲好紧要。所以我怀疑，咁如果你谂啦，你杀我，你杀我会判你死刑嘅。我谂可能系训练出你啲猫咁高贵， 系即系放纵佢哋， 系啦， 就晒佢哋。 其实而家都系噶，好多人养猫系用咩咧？用一个主子嘅角度睇佢噶，即系猫奴啊嘛，即系大家系将佢摆得好高高在上噶。 系啊系啊，因为佢唔系呢个狼朋动物咧，佢系猎兽咧，系啦，就同埋好又唔知点解我哋会点样，两只都系毛神神一只嘢喺度屋企周围走，又要喂粮俾佢，点解又咁痛咯？ 系咯，又唔翻工又唔做嘢，不辞生产。 咁 你又真系你又咁中意佢？ 但我想问 Eric 啊，其实咧嗱，狗咧就好认主人嘅，猫其实系咪都会噶？同埋咧，有啲人话咧嗱，某一种雀仔咧，净一个主人嘅啫，譬如屋企有三个人咧，佢都会当另外两个透明嘅。 呢个唔好提我。 猫同狗会唔会噶？ 你系中招啊？ 我中咗招啦，呢个。 即系 点？我有只灰鹦鹉咧，系锡我嘅啫。系周街人都唔锡佢 ，literally 系我啲姑娘同我做咗17年嘢噶啦。 肯即係 幫佢，即係好明顯。坦白講，因為我就係呼應我係喺我診所嗰度嘅，咁、樣就係有人遺棄俾我。如果有得選擇，唔會養呢啲咁嘅動物，因為70歲命，即係要諗清楚啦嚇。 真係隨時長命過嚟。 咁樣就 因為 有人遺棄咗，咁冇辦法，咁我就嗰陣時唔知即 係點算係啊？ 結咗佢啦，咁樣就而家就要養到要遺書要寫埋佢入去啦。 嗯， 咁咧就不過咧就。系啦，咁咧 你好負責任啊！ 係啊，好不過好嘅嘢就係、是、我啲姑娘咧，同佢相處咗17年， 嗯、 其實係我姑娘餵佢，唔係我餵佢嘅，我係同佢玩。 但係佢認定咗你係主人。 係啦，所以咧就好煩，即係變咗我責任咧，就每日放工啊 ，lunch time 啊，掹佢出嚟同佢玩，佢咧爪就嚟到爆嘅，永遠都成。 係啊，佢啲爪好利㗎，飛鷹冇得爪。 係啊，所以咁佢係真係認主人啦。同埋17年咧，其實而家先至唔咬我啲姑娘嘅。 係啊， 係啦、 啊， 終於滅甩嗰個壞習慣。 係啦、啊，舊姑娘咧就而家容許啦。 哦， 即係佢哋即係有知主人係邊個啦。不過就貓都係狗。都狗更加系啦， 嗯， 系啦， 即系都会认主人嘅猫狗。 我认为猫认主人仲好过狗啦。其实你有冇留意啲狗咧？其实有啲即系 friendly 嘅狗，乜鬼主人都认。 系啊系啊系啊， 好懒啊！ 嗱，咁啊， 出去玩嘅时候， 公即系你香港啦吓、其实咧就小部分啲貓係做絕育手術嘅，即係你又知唔知？如果有啲貓去遺棄咗或者漁農處捉咗咧， 一定要做絕育手術。 係即係我用外國多啲貓嘅數據啦，咁樣就即係24% 啲貓去過 shelter 啦，先俾人領養嘅，即係其他可能唔夠時間噶啦。係咪？咁樣就一隻貓就嚇喺10年內。會生產即係配佢啲孫孫仔仔咧，49,000隻貓。 哇！ 有 冇咁犀利？ 係啦， 幾何級啊？ 幾何級㗎？同埋佢哋好密㗎，因為 係啦，一變二，二變四個 exponential 嘅變化咧，就真係好黐線啦。所以點解 絕育 自己呢只貓啦，同埋而家即係嗰啲。嗰啲社工去捉啲貓去醃放翻出去係好緊要， 係啊， 好過出邊即係捉貓殺， 又唔需要咁，係 啦， 園區放翻佢， 冇咁有效嘅其實，即係如果100% 有效都話，我就完全呢、這個即係呢個 trap and release 係合理啲啦，係啦，咁其他開心啲嘅嘢啦，就你又知唔知咧？好得意嘅，佢哋貓咧1/3嘅時間咧。是清潔自己的。 是啊。 1/3的時間呢 睡覺。 睡覺的。我不知道他1/3令他做什麼鬼嘢啦。 1/3 匿埋啦。 喂 你時間就匿埋。 睡覺 時 間。睡覺 時間。這個數據不是我同你養的那些即街邊的貓都是這樣的。 嗯。 是啊。他們更加沒有做啦。 是啊真的。所以我真的 是睡很久的真的睡很久。 是啊。 你知道我那天呢就我們有時做有個得意的手術就是有些貓呢吐吸所以就變咗咧，佢上邊啲牙咧就會夾住下邊牙肉，或者下邊啲牙夾住上邊啲牙肉，因為佢嘅突出或者突入多咗少少啦。咁咧嗱，人咧好少呢個問題嘅，因為咧我哋照嘢咧，我哋個口可以打圓咁樣照噶嘛，可以向左向右。 Eric 啊，你嘅古仔留翻下次咧，我哋差唔多夠鐘啦，好唔好啊？即係講貓嗰個牙齒嘅倒吸或者咬住嗰個問題，係咪？好唔好啊？咁啊，多謝曬你先啊！今日唔該曬，多謝 Eric。OK， 好， 拜拜， 拜拜。 好，呢個時間咧就係聽呢個職業安全院嘅，聽日星影風騷法人10點再見， 拜 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卖馄饨啊，卖馄饨， 卖馄饨，卖馄饨。 Stop， 飞强啊，我忍够你啦！你成日唱歌又唱得难听，你可唔可以唔好再唱啊？ 讲道理兼通情达理嘅 Sarah 姑妈。其实我唱得咁难听都照唱，你估我为咩？ 为咩啊？ 咪为咗令广大顾客可以响一个轻松嘅环境享受购物乐趣。 飞强，对唔住，我完全唔明你讲乜嘢。你咁难听嘅歌声又点会令到一啲顾客喺一个轻松嘅环境度 shopping 呢？ 我刚才呢只是练过咋。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去一间超级市场，他朝有一日当我成为老板，我宣布开张的时候呢，我会再请队专业乐队帮我伴奏，咁我啲顾客就可以欣赏到我天籁级嘅歌声之余，又可以享受到天王级嘅购物享受，系咪好正呢？ 反对 啊 ！Emiko 表嫂，何出此言啊？ 肥强，你唔好误会我嘅意思啊！我只系想讲你啲天花板级嘅天籁歌声，有可能震烂啲玻璃，咁样对顾客同埋雇员嚟讲，都系相当之危险噶。 吓、啊，咁严重咩？唔系啦，我要重新部署过我间supermarket 嘅路线，费事危及我嘅客人同埋伙计。 诶，肥强，咁又未必噃。 Sarah 姑妈，我又唔系好明你讲咩、 啊。人哋嗰啲大型超市啊，货物齐全，价廉物美，客似云来，就话惊整亲啲客人同埋啲伙计啫。肥强啊，你想学人开超市？你开到间士多我都偷笑啦，有冇人嚟噶？定系啲猫仔啊？ 猫仔？ 小猫三四只啊。 Sarah 姑妈。其实你可唔可以鼓励下我呢？点解你系要挫我嘅锐气呢？ 肥强，你又唔好误会你姑妈，佢咁讲都系想你谂清谂楚先开你间超市啫。另外，我都想提醒你，一般零售店，例如超市，如果有啲嘢你唔注意、唔留意，就会危机四伏，店员、店主甚至顾客都有机会受伤噶。 呢方面我都好清楚，例如因为店铺嘅地面湿滑，布满杂物，就有机会引起滑倒同埋绊倒嘅危险。我会及时揾人清理地面、电梯同埋出入口湿滑嘅地方，咁就冇有怕啦。 有怕 吓？仲有咩怕 ？Sarah 姑妈， 你仲要将小心地滑嘅警告牌竖立喺湿滑嘅地面旁边。另外啦，亦都要保持地面嘅状况良好，尽快要修补凹凸不平嘅表面，咁就可以减少员工或者系客人绊倒嘅机会啦。 放心啦 ，Sarah 姑妈，除咗保持地面干爽之外咧，我仲会保持走廊、工作间同埋楼梯嘅整洁。唔会积存杂物喺地面，同时会保持走火通道畅通无阻，及所有出路门冇上锁。Sarah 姑妈，唔该你执好呢啲鞋啊同埋杂物啊，因为你堆晒啲喺度，好容易。 哎呀 ，Sarah 你冇事啊嘛？系咪俾你自己啲杂物棘亲啊？ 我冇事，我想推好啲嘢，可能系姿势唔系好正確咁啦。 喺零售店铺或者超级市场，员工都有机会做好多体力劳动工作，例如搬货上架。如果提举或者移动宠物不当，是可以引致受伤的。所以当工友搬运和处理物件的时候，要注意物品的重量和形状、雇员的能力、物品的摆放位置以及雇员会不会需要扭动腰部等等。大家要注意安全啊。 呢方面咧，我都好清楚啊。如果可行情况之下咧，我会安排员工使用呢个机械辅助设备，例如手推车啦，避免用体力搬运货物。仲有啊，啲货物会存放喺适当嘅位置，等啲员工咧易于提取，同埋唔使扭动嘅腰部或者过分伸展嘅身体。尽量避免员工扭伤腰部。小姑妈，呢啲杂物唔好摆咁高啊！ 点解啊？ 嘿，你又唔系高过人，咁咪放低啲，就话你嘅身高咯。 肥强，你唔使咁嘅，你都只不过系高我半寸啫，好叻咩 ？Sarah 唔使咁牢嘈，肥强咁做都系为你着想啫。不过如果就唔到，大家可以因应情况使用合适嘅脚踏、梯台或者工作平台。 Sarah 姑妈，咁你可以放心啦。 咁我又未可以安心，因为而家大型超市好多时候都会用到有一啲有危险部件嘅机器，例如话肉档嘅碎肉机啊、切片机啊，仲有就系面包部嘅搅拌机等等啊。如果操作员唔够经验去操作呢一啲机械，又或者机械嘅护罩被移开，咁就有机会会引致意外。 吓，咁点算啊？ 肥强，你又唔使咁担心，只要为雇员提供足够嘅训练，等雇员可以正确使用机械，同时响机械危险部分，例如刀锋或者铰臂，加设稳妥适当嘅护罩，就可以保障到雇员嘅安全啦。 哦，咁如果啲机械嘅危险部分冇保护罩呢？ 哎呀，仲使问嘅，梗係 stop， 唔准任何人用啦。 明白晒，如果我要安排工友去清洁或者维修机械，一定要先掹咗个插梳，截断电源，咁就可以安安全全抹到干干净净啦。 肥强话时话，有关电源开关又或者要掹插苏都要好小心噶，因为唔小心用电有机会引致触电、灼伤，甚至系引起火警添啊！ 放心啦，所有嘅电力设备我会交俾合资格嘅电工安装。 记住啊，电源同埋电器都应该要定期由合资格电工检查，而损坏咗嘅电线啊，同埋就出现故障嘅电器就要即刻停止使用，同埋揾人维修啊。 Sarah、肥强，你哋都好清楚同埋熟悉零售店铺、超级市场嘅工作安全，只要再加一啲福利设施，例如工作地方温度适中，同时为员工提供饮用水，以及有干净卫生嘅工作环境，肥强。我有信心你将来的零售事业一定客似云来，生意兴隆啊！ 哦，多谢你啊 ，Miko， 我一定会成为超市大亨，零售奇才啊！ 讲就易，一阵间又话姑妈泼你冷水啦，开超市要好多本钱噶，你都系开唔成超市噶啦。 我都有自知之明嘅，所以我打算先牛刀小试，开间格仔铺，一嚟可以吸收经验啦，二嚟咧又可以 咩啊？ 仲可以卖晒 Sarah 姑妈你堆响我个房嗰啲鞋啊、包包啊，同埋嗰啲杂物啊，全部卖晒佢，费事左订同埋眼冤啊！ 你俾翻晒我，你唔好搞我啲嘢啊！ 哇，有鞋卖啊，卖嚟睇，卖嚟拣。 雇员遵守职安法，雇己及人免刑责。我系 Emiko 徐嘉慧。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从这个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也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我要锻炼说谎，有悔意也没有所谓。我要接受角色，有缺陷也为了捍卫一切。可惜得欣赏一只鬼，可喜欢心中满是伪。唯有美丽，唯有美丽，谁肯宽恕我用丑怪去问世。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我化的妆原来面具。静默好吗？怀疑我有没有问题，脆弱有没有关系。原来放弃极似得着，爱我好吗？承认我所以变插玫瑰，诚实太昂贵，用美丽来借势。世界正在暗黑，闭上眼也没有所谓。我却会努力至今，笑个脸也就会以为高贵。巴不得遮掩一个身体，洗得青天省各样污秽，才会美丽，才会快乐。谁肯宽恕我用丑怪去问世？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我化的妆原来面具。静默好吗？怀疑我有没有问题，脆弱有没有关系。原来放弃极似得着，爱我好吗？承认我再变插玫瑰，诚实太昂贵，用美丽来借势。其实我渴望什么勉励，其实我发现什么以后竟是惭愧。发现我的灵魂难代替，我要的光原来 来有次我发的中原来面具静默好吗怀疑我有没有问题脆弱也是我的美丽原来放弃极似得着爱我好吗承认我在变插玫瑰诚实太昂贵用美遗憾太昂贵但装得很美丽原来虚伪 我想成为一个 我想成为一个 我想成为一个 我想成为一个 我想成为一 个我想成为一个我想成为一个我想成为一个 喂喂喂各位同学仔你们准备好没啊我是 DJ On Air 我是 DJ On Air 第三集现在开始请台下的各位学员给你掌声我们台上四位由他们自己介绍不如我们由最近我的这一位学员先 Hello 大家好我叫做阿丁因为我是姓丁的 阿丁 OK 好丁妹 Hello 大家好我叫 Chloe Chloe 是不是好啦 Hello 大家好我叫阿Dom其实我都是姓丁的你可能用叮当叮当就可以就记得我的名字我就是阿Dom 阿Dom 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 Rachel 咁好高兴可以以我是 DJ 参赛者嘅身份同大家喺度 say hello 我哋呢第三集呢进入咗另外一个话题喇喎如果大家都知道呢佢哋每次呢要就住一个话题去发挥呀第一个礼拜阿丁记唔记得第一个礼拜係咩呀 第一个礼拜是讲尴尬的时刻。 嗯没错啦。第二个礼拜呢阿当啦不如阿当。 第二个礼拜呢就是如果我是个 BB, 我会想跟父母讲啲乜嘢或者。 没错啦。嗱呢啲话题呢有实际嘅发挥啦亦都有一啲叫幻想性㗎啦。而今日第三组抽到个题目不如我哋请呢佢哋组员最小嗰个妹妹帮我哋讲啦喎。讲多次你个名字我唔记得。 我叫 Chloe。 Chloe,ok,、okay, 得我会记住㗎啦。好 ,Chloe 由你讲。 咁我哋今日嘅想讨论嘅话题咧，就系假如我系外星人。 假如我系外星人，哇！呢个话题，首先我想问下四位组员，你哋听到呢个题目嘅时候咧，会唔会有少少唔系啊嘛？咁样啊 ，Rachel 讲啊。 我觉得一听到嘅时候，觉得好天马行空啊，因为我哋真系要谂，我哋如果系外星人，咁会系点？咁我第一时间就谂，如果我系外星人，咁即系我唔系一个人啦。咁我应该 外星人点解唔系人咧？我又唔明白你嘅逻辑。 我哋 叫外星人啊，点解唔系人咧？不过嗱，你又唔错得晒，可能。在他们的星球他们不是用人这个 terms 他们是用第二样东 西可能他们不是用人这个 program 是的你也有啱的 或者他不是一个人的模样 OK 是 我会想呢我应该是会飘来飘去的即是在地球是有地心吸力啦、如果我在外星应该是没什么地心吸力所以我应该是会飘住这样行这样而不是在地下这样行、 不如这样啦我们轻轻缩制的范围啦因为就假如我是外星人呢那你可以讲的外星上面的生活又得，不过我哋将佢拉翻近啲啦，好冇？假如我是外星人嚟到地球啦，咁样好唔好啊？咁咧就可以拉翻近少少，即系缩窄翻个范围去发挥嘅，好冇？嗱，不如咁样，我哋而家咧，我求其抽一张啦，紫色啦， 好， 阿 Chloe 啊 ，Chloe， 不如由你带起，如果你系外星人，咁你嚟到地球，你会点啊？ 咁大家好啦，我系 Chloe 啦。咁我觉得如果我系一个外星人嘅话，我嚟到地球嘅话，我会觉得好奇怪，就系点解佢哋会有分男同女咯？咁可能佢哋本身外星人只有一个性别啦，而且可能得一个语言嘅，甚至系唔会用一啲电话或者系用语言直接沟通，可能系直接用脑电波啊，因为始终都系外星咧，冇地心吸力啊，或者冇其他嘅。輻射啊，嗰啲其他等等之類嘅，可能就咁真係用腦電波嘅，就咁嚟溝通。 係㗎，我有時諗咧，外星人咧，佢會叻過我哋啊，定係會蠢過我哋咧？佢個科技係先進過我哋，一定落後過我哋，其實都影響喎。如果佢蠢過我哋，或者佢科技落後過我哋，佢就會話：哇，佢哋咁叻嘅，可以用電話傾到偈嘅，我哋唔得嘅喎。咁樣即係舉個例啦嚇。咁所以你頭先講嘅都係。其中一種諗法嚟㗎，順便講下咧，阿 Chloe 係佢哋組員裏邊咧最細細個喎，最初嚟到，哇！你好細

即係意外地 小心入咗嚟。 係啦，冇錯啦，唔識翻去，咁就問啦。喂，各位聽緊香港電台嘅，我係星球人啊，我阿四啊，我點翻去啊？可能都係㗎，係咪？因為電台好多人聽㗎嘛，好嗱，呢、這個題目真係非常之有趣嘅。今日咧，四位學員咧都好得意啊，講咗好多得意嘅論點喺呢度咧。不如咁啊，俾啲掌聲佢哋好唔好？多謝曬今日四位 DJ， 有 Rachel 啦，另外有阿丁啦，有阿 Dom 啦，同埋 Chloe 嘅，多謝曬。 Thank you. Hello， 我叫做阿丁啦。咁今日呢一個 topic 咧，假如我是外星人咧，我覺得真係好有挑戰性，因為咧要有好多嘅天馬行空嘅嘢啦。咁我本身覺得咧，如果我係外星人嘅話咧，我一定會侵略地球，同埋地球即將會毀滅咯。咁但係咧，我哋今日嗰個討論嗰個出發點咧係如果我會 focus 喺我係一個比較好奇嘅外星人去探索呢一個世界，所以我都覺得呢一個嘅出發點都幾有趣嘅。同埋，如果講到我今日嘅表現嘅話咧，我會覺得自己可能有5分，因為我對於呢個題目唔係好熟悉啦。同埋，如果要講到創意嘅話咧，自己都可能差少少。但係，即係我希望之後可以喺呢一個課堂裏邊去繼續克服呢一樣嘢咯。 咁大家好啦，我叫 Chloe 啦。咁我對於我今日嘅表現咧，其實就唔係好滿意嘅，因為我覺得，我 expect 自己其實係唔會講得太多嘢啦，但係都唔好話真係太收埋自己咧。但係喺個討論途中度，咁好多謝 Michael Q 咗我幾次啦，但係我覺得始終係人哋 Q 我，唔係自己主動想講嘢啦，咁就表達唔到我真係對呢條題目想表達嘅嘢啦。同埋我覺得我自己嘅創意係比其他組員少啦，咁就可能講嘢冇咁 funny 啊，或者係即係冇咁有創意，同埋唔會太 eye catching 咯。就我覺得，所以我就唔係好滿意自己嘅表現。 Hello， 我係大讀組嘅阿 Dom。咁如果俾今日嘅表現打分咧，我可能會俾7到8分 over 10分啦。因為今日個題目係假如我是外星人，其實我自己係一個好 logical 嘅人，我自己唔係好 creative 嘅。咁所以當攞到個題目嘅時候，我就已經開始喺度震啦。加上錄音廠又好凍啦，咁我成個身就喺度震啦。咁但係好好彩嘅就係我嘅天眉都好好啦。咁同埋加上 Michael 都有帶入一個話題，就係如果係真係嚟地球探索嘅話，咁我就開始可以代入自己點樣成為一個外星人啦。咁除此之外，都覺得今日都算係可以發揮到自己想講嘅嘢啊。雖然可能喺討論嘅當中，其實好多人講完之後，我都有一個可能突然間 pop up 嘅話題啦，好多嘢想講。咁就係真係好考臨場即時點樣組織啦。咁我都認為呢邊方面可以做得再好啲嘅。咁就希望可以下次再繼續努力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Rachel 啦。咁今日好開心可以同我嘅組員喺度一齊即場做一個 live。咁我會俾自己今日7分嘅。咁我覺得可以改善嘅位咧，首先就係因為呢條題目係即場抽啦。咁我哋可能得1分鐘時間諗。咁我覺得我可以準備得再好啲啊，同埋即係嗰啲交流嘅內容咧，可以再有創意啲啊。咁但係我又覺得我哋咁樣第一次喺呢度坐喺度同大家做一個 live， 咁我覺得我哋今日嘅表現都好唔錯，同埋我哋都只係識咗一個禮拜啦，咁雖然唔係話好熟悉，但係都有增加到默契嘅啱啱，所以我覺得都好開心同埋好興奮。 DJ 快樂，我送給你。DJ 唱下，讓每日回味。DJ 掛住你 everyday， 有音樂快樂傳給你。DJ 快樂。